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咧就2018年5月5号星期六嘅晚上，时间咧嚟到11:20啦。咁啊，依家咧今晚除咗小弟神驹之外咧，仲有兴旺诊响处嘅。兴旺诊咧就系喺度系咪啊？喂，咁啊，可能个线路唔知系咪有问题喎？兴旺诊冇出声喎，吓。但再系重新连接俾佢先吓，咁啊依家咧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咧，随后数日咧，天气不稳定啊，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咧89%。咁啊，兴旺诊翻嚟啦，系咪啊？轻机头先。哦，仲未连接到嘅，咁唔紧要，等佢咧可能要即系重新开机啊吓。咁啊，我哋咧就电话热线81912047 81912047全面开放嘅。今晚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赛马，咁所以呢一间我哋会喺呢一个嘅赛马咧开跑嘅时候咧会转咗去睇一齐。啊！会一齐睇嘅，一阵间我哋搭狗到啦，会一齐睇。咁我哋咧电话号码亦都要快啲打电话嚟啦，因为我哋今晚时间咧好有限嘅吓，因为我哋听日咧都有啲嘢做各自吓。咁我哋就即系等紧啊，兴旺诊咧就即系、个轻机咧就要回复翻路线啦吓。咁、我哋一阵间会播翻俾佢正式开始啦啊。过桥米粉咧就我哋今晚咧。都冇咩要好同佢讲下，因为佢上个礼拜都提咗你一句啫。咁啊，长毛咧，如果你想打我上嚟，我哋又欢迎嘅，即刻接第一个接，即刻屌你咩腰斩我哋要讲嘅嘢，唔捻讲啊，直接咧听你电话系咪啦？我哋知你电话啦，9410嗰个嘛吓。咁、我哋咧就见到你个电话号码咧，你打电话嚟，我哋会即刻接。但其实咧，长毛已经系屌你咩精咗噶啦，呢、个扑街。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我估计吓。应该系有人咧，就即系通知佢咧，唔好再系即系喺个节目嗰度咧就骂战吓。咁、但系佢都照喺个网络嗰度同啲益友咧去骂战嘅。一阵间我哋会睇噶啦。嗱，兴旺诊咧，即系似乎开翻机啦，我哋打翻俾你先。 喺度喺度喺度。 啊，今晚咧除咗小弟陈哥，仲有兴旺诊响处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嘅吓。 唉、唔好意思，啱电个电脑冇啦，轻轻地机 啊。唉、唔紧要，益友又会体谅噶啦。我哋嗰啲，因为我哋屌，我哋唔似热狗咁捻样噶嘛，收捻咗啲货金，整个屌你咪死人 webcam 喺度，你明唔明啊 ？webcam 台住咗租咁嘅地方， 嗰啲 webcam 台唔紧要啊，唔该你屌你整个高清噶啦，吴家产，屌你好似睇紧非洲咁捻样，乜嘢啊？ 即系你唔好 show 画面啦，你又 show 画面俾啲咩人睇？ 喂，玉敏话斋几条茂利坐喺度，喺度嚟鸠噏，又唔捻做功课呢班友，系咪先？呢啲垃圾台嚟啊嘛，大佬！ 呢、个咩黄杨达鸠达，佢成日讲自己一起身就做噶啦， 一起身点？唔系一起身就做噶，对唔住。喂，你问下 佢冇预备啊嘛？ 你 请 教下大班啦、啊，唔系一起身就做噶，大佬要睇晒咁多份报纸嗰啲社论先做嘅咩？起身就做啫，黐线嘅，刷完牙即刻做啊，发神经嘅真系，你明唔明啊？喂，要睇晒睇晒当日啲新聞讲啲乜嘢系嘛？个主流报道冚家产唔捻系咁捻样做噶嘛？个节目系嘛？一起身就做，即系你先知道，因为我哋都冇听。 真系 癫啊！嗱，我 自己靠其他人预备，自己又唔预备。 系嗱，我哋讲咗噶啦，长毛咧就欢迎佢打嚟，我哋又费卵事打佢，因为佢冇好似冇叫我哋打佢系嘛？我哋快点事打佢啦！ 佢话使唔使再屌下你？ 咁你欢迎你打我上嚟屌下我哋啊！吴家产你个咁嘅扑街长毛系咪先？大家有嗱理性球队讲论据，唔好净系讲粗口。我哋都唔兴讲粗口。喂，我嗰日咧当住你面啊，长毛贼。喂，我都冇好似屌啊郑松泰咁屌鸠你啦，我都俾你讲啦，你唔讲啫嘛。喂，你嗰次上打上嚟，即系其实我打俾佢啦吓，我哋打俾佢啦。喂，我哋冇同佢专登搭声啊，冇屌鸠佢喎，冇粗口骂字。 佢讲啊， 喂，让晒你讲喎，你净系问咩第四世界啊？咩嗰啲无谓嘢？喂，我哋问你嗰啲，你都答唔出啦，你真系走水货撑嗰啲友吓，俾晒。 答出佢关你咩事咯？ 唔系唔关人事，大佬嗱，如果你系一个牟利，你系楼下捉象棋个阿伯，就真系关人捻事嘅。但系你系一个作为立法会议员啊，曾经有公权力嘅人，亦都喺而家社会咧，系依然仲可能都仲有啲啦吓影响力嘅人，同埋你代表泛民参加补选，你都系会赢嘅人，咁点会关人捻事啫？啱唔啱啊？啊！大家啱睇落去，只不过依家先讲长毛先啦。我哋阿兴皇诊好嘛？即系咧呢个扑街嚟啊！真系喂咁啊！早早会咗听到我哋讲咧，因为我搵唔到你话阿长毛派单张嗰段片。你如果听到我哋呼吁，你 send 翻条 link 过嚟，一阵间要播噶。你知唔知啊？即系长毛派单张喂，唔系净系耻笑佢，而系你睇到佢嗰个态度啊！ 佢嗰种成尊佛咁样荡喺度， 唔系佢系嗰种 傲慢，怼两只手咧，两只手都系啲单张，人哋唔理佢，佢唔理人咁样。 佢系嗰种傲慢啊！佢已经沾染咗叶柳嗰啲即系习性嘅，佢系嗰种傲慢， 即系不屑同呢啲小市民倾偈嘛。 直头系啦，你睇见佢知啊！哎，我揾到啦，阿租租乌啊，我一啱播，一啱会播，呢个真系正扑街嚟噶。嗱，好啦，我哋咧即系讲下呢个长毛贼先啦。过去成个星期咧，佢系点搞咧？ 就成日喺个网络度发癫啊嘛！ 网络嗰个发癫，因为你一踢佢，佢屌你咩？佢抵唔住颈，佢发癫。你明唔明啊？我哋一踢佢咧，或者啲益友咧喺个 comment， 我踢咗佢几次，佢都有个人答下我嘛。 咁呢啲屌你咩？即系你咪变咗，即系好似召唤兽咁样，佢咪即刻弹出嚟咯？好似你明唔明啊？ 怪兽咩？ 喂，即系垃圾嚟啊！长毛喂。你嗰啲咁嘅跟班啊，都提起你，叫你唔可以无神论再提我哋噶啦，唔好再讲啦。咁你之后何苦仲喺 Facebook 嗰度搞鸠人咧？喂，你搞好多人噶、哦。嗱，首先你系搞阶级矛盾。喂，你咧永远咧啲益友啊、市民啊问亲你嘢咧，喂佢都话即系 边位啊、现身啦、 啊。系啊，喂佢净系识问边位啊、现身啊。关你撚事啊咩嘅？喂，唔系咁样对待啲市民嘅马长毛。嗱，如果啲益友咧可以打翻嚟做见证啊，边个俾佢屌过啊、起底啊？吓、啊，有啲益友啊做 TVB 又俾佢闹噶。喂，你边位啊？你做 TVB 又咪？喂，有啲读副学士嗰啲又俾佢学历歧视。喂，呢啲一间全部有证据啊，唔系我哋鸠噏噶。有啲人喺 YouTube 睇咧，因为咧佢就即系不明所以啦，可能因为佢冇参与到呢啲嘅讨论，系咪？咁就可能当我哋咧讲埋晒嗰啲咁嘅是非嘢，喂唔系是非你大佬，呢个公共性嘅嘢嚟噶，系一个三届半，即系曾经当选过四届啦，其实系五次啦，包括2010年嗰次嘅五区公投又，喂你五次当选立法会议员，你点可以以一种咁傲慢嘅态度，喂喺度搞阶级歧视系嘛，搞学历歧视，喂呢啲唔系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应有，尤其你自称左派托派，喂托派系搞阶级消亡噶嘛，系消灭阶级噶嘛，点会建立阶级啫？ 佢嗰个咁嘅权力来自人民，咁啲人民问下你嘢，咁你咁傲慢啊？ 佢呢个权力来自陈云，屌你真系，屌你两条 筋佬。网民都系人嚟噶，唔系机械人嚟噶。 咩来自人民？因为你搞错晒，喂你都唔系，你根本上呢一远离群众。你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就已经忘记咗啦呢句说话。喂，大家一齐睇下佢嗰啲 群众中来，从咩啊？从权贵中去啊嘛。 哦，从权贵中，哦，从群众中来到权贵中去。 你讲到好窒窒。 唉，咁啱啊呢句嘢，系嘛？嗱，送俾长毛贼啦，因为陈兴旺作嘅，唔关我事啊。从群众中来到权贵中去啊，有生弊啊。 咁啊系啊， 唔系俾汪洋话我哋冇生弊啊！屌你老尾真系冇咩冇。 唔好讲，佢叫生弊咪咯，唔好讲呢啲人啦。 唔系啱啱要屌埋佢咁啊咧，要撑粤语等于撑热狗，搞唔捻搭你将两个即系。 系撑粤语就要撑热狗嘅意思，话即刻放假啊嘛。结论。 你发瘟啦！嗱，首先睇下佢咧点搞阶级矛盾先。嗱，话说我哋有个益友咧，就叫做 Esther 嘅，即系依家 show 咗出嚟嗰位啦吓 ，Esther Kid。於咁唔緊要啦 ，Annie 總之叫 Esther 啦嚇。咁佢其實係一個咩人呢？佢就係上年咧由我哋咪即係開始踢爆熱狗啊、篤數啊、造假啊、揾笨柒啊嗰啲嘢嘅。咁佢就由嗰陣時開始聽嘅，咁啊成為一位益友啦。咁原來咧， 我記得佢打個話自己係毛粉啊嘛。 係啦，佢原來係毛粉嚟嘅。O K， 佢講嘅呢個， 即係佢係長期咧都係梁國雄咧。嗰、那个嘅支持者嚟嘅，支持咗佢几届噶啦，咁甚至乎话咧，佢去柏林出差啊，嗱可以根据佢嘅留言所讲啦，咁佢去柏林出差咧，佢都买翻条中华咧，即系香烟啊，俾阿长毛做手信嘅，屌你咩，真系好捻有心嘅， 咁咧，社民连咧有啲咩晚宴啊、筹款啊、捐款啊，咁佢都系会出席，同埋系会捐款嘅、捐钱嘅，啊，即系呢啲系真系即系大客嗰啲 hard core 嗰啲 fans 嚟噶啦。 即系仲系有佢心噶嘛，唔系净系捐钱。 都好有 旅行都买啲嘢俾你。 吓，因为去旅行买埋手信，我都系最多寄呢个明信片啫吓，佢都买埋手信，咁好捻巴闭，真系噶，好有心先会咁做。好啦，咁啊，梁国雄就即系又即系。可能唔撚信啦，見到阿 Esther 就用一個龍珠，即係相信係龍珠嘅頭像啦，又俾佢當個假假人啦嚇、啊，即係當個假人。好啦，咁佢咧就即係揶揄我哋啲益友啦，就話公雞門啦，即係講緊我哋啊，即係咧 你做雞啊 嘛即係話咧以為咧真係自己咧喺度睇啦，太陽先會出嚟，即係揶揄我哋，以為自己覺得好撚巴閉，好撚重要，即係佢覺得我哋唔重要啦。係換言之、就是，即係嗱，跟住又開始即係詆毀我哋咧，話叫多啲流羅出嚟啊，數下先有幾多個分身啊，尊重下統計學好咁啊啊！咁、啊、我哋呢啲咧，我哋唔玩分身嘅，玩分身嗰啲咧喺熱血公民，你搞錯咗梁國雄。首先，熱血公民就已經唔再係本土派，佢哋自己承認咗。第二，熱血公民咧玩分身咧，依家玩到咧即係名揚國際噶啦，呢個事實嚟，唔使告我肥胖嘅。屌你咁你嗰啲三國人乜全撚部都係肥胖，嗰啲全撚部都係分身嚟噶。咩劉時乜都反叛曬啦，劉時嘛，咩法政反叛曬啦，同阿周樹峰，屌你同阿周樹峰言和啦。吓、啊，真名嘅林安生啊，要讲中文名啊，佢哋好兴噶嘛，以为讲人哋个中文名全袋就吓窒人啊嘛，你讲得我仇思达，我唔讲啦，林安生啊，屌你咪小学鸡，系咪你林安生呢个肥仔，我就要讲中大法律系，惊乜捻嘢啊，屌你老尾，就系、是、中大法律系林安生就饰演呢个法政，系咪又有刘禅，一阵又赵云又秃头嘅，住加拿大嘅， 赵善喺加拿大噶嘛，你赵善乜嘢唔记得咗？ 吓、啊。anyway， 总之就系佢哋玩分身玩到出晒名咧，就系、是、热血公民嗰班友吓、啊，青山派唔捻系我哋，唔好搞错阿长毛、阿、啊、梁国雄吓、啊，我哋咧本土台唔兴搞呢一个嘅分身，我哋全真人，我哋不嬲都喂，我哋不嬲强调噶啦，我哋全真人真益友系嘛，真人真相真名，就算冇真相摆出嚟咧，咁我都系知佢系真人，咁我就会 at 佢啦，系咪？啊！你唔信问下有啲益友啊，嗰阵时我自己有审查噶，有啲益友话喂我 at 你得唔得？我听过你节目噶咁样，益友嚟噶。咁我喂你系咪真人先？咁佢哋真系喂我，即系佢哋即系向我显示咗佢系真人，咁我会 at 佢嘅。吓、啊，喂呢啲我哋不嬲都 at 真人噶，大佬。喂，点会分身啫？啱唔啱啊？唔兴玩分身噶，我哋阿梁国雄，使乜玩分身啫？全部喂真人先至有嗰个真实嘅影响力啊嘛！你分身建筑喺个浮台上边冇意思噶，吓、啊。自欺欺人嘅啫，即系等于热狗讲捻到自己万人台，屌你咩个 app 俾我哋查出嚟啦？啲友得个百鸠几友就去 download 你嗰个 app， 你唔好捻话俾我听，你有9900人咧，系用呢一个 iOS 系 web 版， 系用 Apple， 佢最兴噶嘛？ 系啊，即系话你唔识计 啲， 系啊， 做少个人，全部都听咩嘅？听 archive， 听声嘅。 系喂，多谢各位益友继续持续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直播吓，多谢你哋先，即系收到晒你哋支持。喂，要 like 噶，真系要，系嘛？要显示俾长毛睇。边 个串你噶啦？ 咩？我话我呃拉啊嘛， 串你 唔系呃噶大佬。好啦，跟住之后我又闹佢啦，唔好下下讲身份啦，即系阶级观念好重咁啦吓。跟住咧都未够，喂你长毛贼咧，你真系好卑鄙噶嗱。呢个跟住睇落去就知啦，佢咧又喺度闹人啦，系咪？咁 Esther 梗系即系不满啦，系咪？话佢分身嘅真名真姓，即系佢其实咧应该叫 Esther Low 嘅，出于佢名啊。咁开始佢就嬲啦，咩分乜捻嘢身啊咁啦，开始闹佢啦。咁啊，长毛咧话又讲呢啲扮咩可怜啊！我唔系一早黐捻咗线嘅咩？难得啲白痴仔陪我，多谢即系话紧我哋系白痴仔啦。OK， 即系你闹啲市民系白痴咧，其实系计郑松泰之后，你梁国雄就第二人嘅啦。你明唔明啊？郑松泰咪喺个秘密录音嗰度话啲市民白痴噶嘛？记唔记得啊？啊！你梁国雄就话我哋呢啲市民系白痴，你系第二个。喂，你系同梁美芬同一个境地，话俾你听，你惩罚选民嘅呢啲人系当啲选民系白痴啊嘛？你梁国雄咪系咯？你第二个，第一个咧讲出口嗰个咧就叫郑松泰 ，OK， 两个都系捻人嚟嘅，吓、啊，讲捻到明啲市民系白痴啊，啊，都系多谢你啦，啊，梁国雄你自己认嘅呢啲嘢，好啦，跟住咧佢一路拗噶嗱，咁啊嗱就早啲瞓啦，唔系听日咧你哋唔记得叫，即系话我哋鸡公鸡仔啊吓、啊，就即系太阳出啦，吓。啊唔系佢闹晒咁多人噶，公鸡门嘅，包括你都俾人闹埋噶， 佢唔知后屘面皮人， 大佬啊， 咁好啦 ，Esther 就好不满啦。咁欧哥，我老即系你老人家又连选举连续两星期帮佢吹鸡啊，吹鸡游行捐钱佢都照做。啊 ，Esther 自己讲佢唔系本土派啊。咁啊，跟住咧就即系开始闹佢啦，话咩咩呃人咧去中联办示威啊，就老点佢啊，吓、啊、即系会令到系咪即系佢哋心淡咧？就问阿长妹有冇自我反省咧？吓、啊，我哋唔系欠咗你嘅喎，咁样嗱，即系开始咧就阿 Esther 咧就即系。将佢嗰啲郁闷啊，心里边啲郁闷咧就讲出嚟啦。咁啊嗱，梁国雄开始闹咯。Esther 个样真有趣，冇面见人，即系佢用龙珠啊嘛吓。我又系冇面见人嘅胆小鬼啊咁样。嗱 ，Esther 闹翻佢，佢话咧去柏林出差都买条中华俾你食嗰个啊系。嗱，咁佢应该知噶啦呢一个系，你明唔明啊？啊 ，OK。好啦， 屌错人啦啫， 即系屌错人啦，因为真系有呢个人嘅。啊！ 仲要佢系应该识噶嘛？ 系识噶啦。跟住 Esther 咧出大绝啦！个2016年社记十周年庆咧，就话我怕咩见你又冇犯法，话请你解释参选特首嗰阵时候咩嘢叫起死回生游行，当支持者系乜，有冇企喺支持者嘅立场喺度谂？好啦，跟住咧嗱 ，Esther 继续闹啦，嗱，毛哥相啊 po 咗啦，几时解释啊？乜乜咁样啊？跟住佢都系唔肯答噶，吓、啊， 因为答唔到啊。 吓、啊，跟住咧。啊！又 post 自己张相先啦，小朋友啊，呢、這个调转咗啊 ，web 错咗啊，系梁国雄叫阿 Esther 咧 post 自己张相先啦，小朋友啊，要唔要奶嘴啊？咁样即系佢喺度奚落紧佢啊，你明唔明啊？跟住 Esther 就即系开始即系出翻头先嗰张图啦，就系话即系贴咗张相出嚟， 相喺社记嗰度， 系啦， 咩聚餐嗰度。 咁嗰个系真系的，而且确系一个女仔系支持过长毛系。即系捐款啦、游行啦，同埋拉票嘅人系好捻确确实实系一个咁嘅真人咧，有血有肉存在嘅。 佢今日张嘴系记得添啊，喺柏林买条烟俾佢。 系啦， 即系好少人系做呢件事噶嘛。 咁都系好捻有黑嘅，即系 fans 先至会系咁样做啦，系咪？好啦，你梁国雄跟住咧就跟住冇下文啦，冇再即系回应啦，一濑嘅嘢。喂，呢、這个原来系屌，原来曾经一个咁。即系死心塌地去支持过自己嗰个人，喂，你咁样奚落佢个大佬，喂，你系咪有病啊，梁国雄？喂，你嘅支持者都会对你嗰啲嘅行为啊，系有所质疑嘅时候，你系咪即系都要谂下，摺高个床板，反省一下自己系咪做错咗咧？喂，嗰、那个唔系佢讲到明，佢直头唔系本土派支持者添啊，唔好意思啊。只不过听我节目，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光谱嘅，即系有嘅，系咁啊，即系系嘛，唔同光谱都有。咁你又屌你咩？你当咗我哋所有嘅益友啊、听众啊，系嘛？咁就全部咧都系你嘅仇人敌人。咁啊，监察你又唔得，同你交流倾偈都唔得，要俾你屌话佢系无面见人啊，啊乜嘢啊？喂，你讲嗰啲嘢系好咧侮辱性啊，系好奚落佢嘅大佬。阿梁国雄先生。知唔捻知啊你？即系唔好咁样去搞呢啲咁嘅阶级矛盾。喂，讲当咗自己高高在上，喂，甚至乎自己嗰啲支持者，你都系用一种咁样嘅态度，系咪嚟到对待？唔系全部假人嚟嘅，我哋呢啲全部真人嚟嘅，系咪？学使唔使学阿灿讲？全部真嘅，唔系假嘅，大佬。唔该，面对一下现实啦。仲有你上年系咪搞筹款啊？你捐过一件礼义廉嗰啲 T 出嚟啊？记唔记得啊？你都当众俾人嗌你收皮啦！嗱，呢啲情况只会越嚟越多嘅啫。梁国雄系啲僆仔，系啲即系后生仔、青年嘅朋友，系当面叫你收皮、羞辱你啊！叫你收皮啊！记唔记得啊？2017年啊，捐件礼义廉啊 ，LYL 一件 T 啊，记唔记得啊？废土企你隔篱，有个后生仔当众叫你收皮啊！啊！喂，呢啲情况只会越嚟越多嘅，包括你如果要参加补选嘅时候，我相信好多后生仔都会当面叫你收皮，啊，当众就羞辱，因为你根本上你已经系脱离咗嗰个所谓左派同埋基层嗰啲理念，啲全部嗱，第一你唔系左派理念，你自称系啫，屌你乜左派唔会搞阶级噶嘛，左派消灭阶级噶嘛，第二你又喺度搞埋学历歧视，系嘛？喂，跟住仲有噶， 学士又俾你调侃， 喂，连人哋读行商佢都唔捻抵得啊！你明嘛？嗱，首先讲呢个行商呢个咧就好惨啊！阿 Jason 咧其实系我哋益友嚟嘅，咁佢咧就喺即系 即系佢喺恒生呢、這、一个商科嗰、那个 系旧名啦，吓系管啊嘛而家。 恒管系我讲错咗，喺恒生管理学院，一现称恒管，唔系恒商吓。咁佢喺恒管嗰度咧就做编辑委员会嘅，即系成员嘅。咁又俾你奚落，喂你即系长毛产咪翻捻咗啊？ 管就得罪你。 喂你睇下你即系点样歧视我哋呢啲同学仔啦？嗱，跟住阿梁国雄开始啊破口大骂啦，佢收皮啦，胆小如鼠 ，OK。咁 Jason 又覆返佢啦，係咪？咁你嗌人收皮，咁佢梗係会即係搵啲嘢奚落下你啦，係咪？调侃下你，就普通市民梁国雄，你烦唔搵烦啲呀？日日喺度挑火头，讲粗口谩骂啲益友，就有时间做啲有意义嘅嘢啦。咁咁梁国雄呢就话啊，你係恒生管理学院编委会委员失敬就咁多啦。咁喂，你知咩意思？你讲呢句说话系 即係会睇唔起人哋个职衔啊？ 喂，佢直头系啦，你跟住睇落去知啦，个个都系咁讲啊。有啲人有啲亦有做 TVB 嘅，佢话诶系咁多啦咁样。喂，唔够你劲啊，梁国雄咧，四届立法会议员，曾经当选过五次。喂，冇人够你巴捻币啊，屌你老尾！但系你咁捻巴币嘅时候，你系唔系因为你曾经做过立法会议员就要咁样对待我哋啲同学？ 你系咪 大佬 背叛咗佢所代表嘅基层先？ 佢直头系背叛咗基层，根本就呢啲系背叛啦。呢啲系叛变啦，你系叛变咗基层啊，大佬！ 即系你个基层市民咧，玩阶级歧视。 喂，你嘅系基层市民，你又系公屋子弟。喂，我哋又系，咁你凭咩去歧视我哋咧？请问我知你有几百万喺唐远清搞嗰个抗争基金嗰度啊嘛？你而家有钱过我哋啦，讲有钱我哋一定有钱唔过你。喂，讲读书多我哋未必少过你噶，屌你老母梁国雄！咁咧，我以为自己好巴闭啦。你要教咗搞学历歧视嗱，我首先都唔觉得咧，我攞咗张咩大学沙纸咧，识两个烂鬼英文好捻巴闭，我从来冇咁觉得过。但我又觉得梁国雄搞学历歧视好捻荒唐咯。第一，搞学历歧视已经系荒谬，我已经唔捻同意啊，我已经好捻即系火滚嘅。喂，仲有你根本上你个学历又系得中六事业， 中六预科咁学咩？ 唔系你中六事业，你冇毕业，你同郑捻同射捻满一样噶，大佬。你冇毕业噶，梁国雄，你金文泰中学你有毕业证书咪攞出嚟睇下，中六毕业嗰张有冇啊？你凭乜捻嘢？ 就系应该到咗中七先叫毕业噶嘛？ 系啊，其实读中七噶嘛。喂，咁好啦，都唔紧要。咁你学历又低过人，你又搞学历歧视，咪忽捻咗咧？请问，即系你搞学历歧视，我已经系屌你，我已经好捻唔满意噶啦，大佬。你歧视人哋个学历唔够高，做乜捻嘢啫？喂，你系屌你乜？你要消灭个阶级噶嘛？你冇话自己托派乜柒派啦，任何一个左派理论都唔会搞学历歧视啦，吴家产啱唔啱啊？你歧视人，你个学历唔够高啫，系行管好得就好好好失礼你咩？梁国雄，你影衰紧金文泰中学，你知唔捻知啊？咁啊点啊？行管嘅编委咁啊点啊？好丑啊！我觉得系一个光荣嚟，有乜问题啊？你无耻啊！你梁国雄呢啲啊，真系大佬，仲系自己系左派托派，系咪信奉呢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教你搞学历歧视嘅咩？吓、啊？咁要读边间大学先得啊？系咪要读捻到博士先至得啊？但你梁国雄都系中六事业啫嘛，吴家产啱唔啱啊？即系你学历高过我，你读到到屌你老母，读到博士 PhD， 你真系歧视我。我都虽然都唔捻妥你，我都唔会同意你。但起码屌你咩？你都叫做有个即系有根据啊！冚家产，你屌你咩？你中六事业，你喺度嚟歧视人哋乜捻嘢啫？梁国雄，吓、啊、嗱、啊，跟住一路啦，仲好似话求饶太迟咁样，你唔好搞网路欺凌啦，梁国雄。 喂，佢系咁出人哋啲 profile picture 出嚟、啊。 喂，人哋啊，人哋个 profile picture 转咗做只龟，你又照 share， 你咪白痴啊，梁国雄。 喂，大佬，你话晒都系公众人物啦，即系你系咪引人去？佢咩网络批斗啊？ 你直头系啦，你点解要咁样做呢？即系你系想令到啲僆仔收声啫嘛，唔敢批评你啫嘛。嗱，你一批评我咧，我就将你个大头照咧 share 咗喺我 Facebook 个 timeline 嗰度，咁我嗰啲毛粉咧啊，即系就会做嘢。你即系意思系想咁啫嘛？你想佢禁声啫嘛？使乜扮嘢啫？唔系你 share 人哋嗰个大头照把捻啊？吓、啊？又咁都未够啊？啊！行管又俾佢歧视啦，啊，跟住啊，一样噶咋，副学士都俾佢歧视啊！我哋一路有得睇落去啊！嗱，呢个真系好扑街嘅一个人嚟噶，大佬。 屌你乜撚嘢年代仲搞學歷歧視嗱，佢都唔緊要嗱，佢啊喺度嚟又鬧人啦，係咪咁啊？即係話派傳單，你咪夾佢派傳單冇人接嘅。喂，跟住佢鬧翻你，佢話交乜流？喂，你會喺街派傳單咩人攞咩？未見過你班口水佬出嚟，通知我睇啊點樣獻曬？第一 派傳單， 興旺診有派過傳單嘅一六年。喂，你梗系表白下兴旺诊，你有派过传单嘅，帮一个组织，记唔记得？ 有啦， 你又帮热血公民派过传单。 其实系嚟讲系帮陈文嘉。 其实香港复康会，屌你帮复康会派过啲复康单张吓。咁、啊、咧，喂，仲有啊？你又唔好嗱，租租屋都有派过，租租屋当时都有派过，佢又帮本文前喺将军澳度派。喂，你知唔知人哋点派传单嘅梁国雄？唔系冻企水鱼咁企喺度，屌你乜当啲市民系狗？你又屌你乜企喺个即系两只手住摩西分红海咁？唔系咁样噶，梁国雄，你请教下租租屋啦。喂，人哋系鞠晒躬九十度咁滞去，即系去派嗰张传单俾人睇噶，系冇钱收噶呢啲僆仔都系。你明唔明啊，梁国雄？唔系鬼嚟噶呢班，知唔知点派传单？我睇下佢点派先。你睇见佢点派，你就知道点解我会闹佢噶啦。喂，呢啲唔系喺度嚟，即系冇事揾嘢闹啊，或者咩大佬，而系你即系大家睇下就知嘅，系真系。我依家播俾大家睇下先。呢、這、一个嗰、那个、那个 check 嗰度瞄咗佢先，咪一阵弹晒出嚟。好，我哋依家睇片，哎，扑街跑马差唔多，睇片先， 跑啊， 睇片先，睇片先，哎，麻捻烦添，要视窗嗰、那个视窗嘅摘取吓、啊、，OK 得咗，好啊，我俾大家睇下啦 ，OK。啊！睇下佢真系喺度搞乜撚啦，系咪？系较大啲先，咪一间咧弹啲通知出嚟啊！好啊，嗱，依家播嘢啦。你大家见到啦，佢咁样派嘢嘅，咁样叫做左右揸住两张嘢，你笑死唔笑死啊，大佬！ 即系严格嚟讲，唔系佢派嘢，佢叫罚企啫嘛。 系啊，好啦，罚完企啦，行翻埋去嗰、那个 企喺度，唔知做乜咯。 嗰、那个 booth 嗰度啦，嗱又唔派啦。喂，大佬边系咁样派传单噶，梁国雄，不如请教下租租屋啦。好啦，唔派啦， 我真系未见过人咁派。 好，唔派啦，咁冇嘢睇啦，唔派就好啦，睇完咪即系大家咪见到咯，大佬。喂，呢啲又咩嘢派传单嘅方法嚟噶？企喺度好似冻企水鱼咁就得噶啦，唔系咁派噶嘛，大佬你派紧啲政治性嘅宣传单张，你唔系派紧麦当劳啲 coupon， 唔系 KFC 嗰啲 coupon。 嗰啲就人哋主动攞，咁你系咪即系你啲长毛衫应该同人解释下你派紧乜嘢？ 喂，你又 解释下你嘅理念， 有冇人嗌咪啦？你企喺中间又以为自己好受欢迎，其实就喺度嚟阻住人哋行啦。你喺粉岭嗰条桥嘛，系咪？嗰度系火车桥嘛。咁你有咩意思啊？咁样叫派传单？跟住你夹佢啦。你话派传单唔系咁嘅乜乜乜啊？跟住佢又屌翻你，话你派个传单，即系佢当咗我哋冚棒咧都唔出街嘅，即系佢当咗我哋全部人咧都未做过嘅呢啲嘢。喂，派传单啫嘛，屌你老味！ 派传单你 会选特首咩？派传单个门槛好低嘅啫，梁国雄。 你够姜，即系你得闲少少够同佢即系佢政治组织咧，你咪系话佢想帮下手就得噶啦。 咪咯，派传单佢以为我哋全部冚唪啲僆仔冇做过啊！你得你做过，你做咁卵肉酸咁样样衰添，仲要冇人接、啊。严格嚟讲，冇人理鸠你啊，掂行掂过啊，眼尾唔卵睄你一眼啊，梁国雄。 长毛分人海啊！呢、這个 妖你咩过卵咗气啦，梁国雄，你已经好啦。阿祖祖话都系咧喺呢条桥度派过，明明好多人攞，即系佢都系粉岭嗰度帮本文前派过啦，系咪？吓、啊、嗱，跟住咧就一路俾人闹啦，系咪？一路俾人捻啦，俾我哋益友捻鸠佢啦，系咪？呢啲都好有趣，其实。不过主要睇阿长毛贼。 嗱喺长毛贼咧都好贱噶啦，跟住咧嗱呢个咧阿 Wing Ho 咧都系我哋啲益友嚟噶，我啲听众。跟住咧就即系嗌佢留言俾多啲内容得唔得？嗱，跟住佢咧又屌人啦！佢你以为自己话自己TVB 做又好巴闭又傻仔？你个 Facebook page 点见人啊？咁样喂，你即系又系落啲市民啊？你明唔明啊？喂，人哋边度做翻你卵事咩？梁国雄 佢又唔系搭到喺 TVB 做咁样？ 喂，佢都冇讲过话佢 TVB 嗰度系做嘢，只不过佢将呢个资讯加咗落去 放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 个人简介啫嘛。 系啦，咁你 click 入去睇，你就话人哋咧搭躲啦，好巴闭啊咁样。喂，人哋冇讲过啊，唔好意思，唔似你梁国雄自己喺个 Facebook 嗰度标明或者立法会议员啊，扑街！咩叫你个 Facebook page 点见人？好失礼咩？喂，我哋全部都系基层嘅劳工子弟，有乜问题啊？吓，好失礼啊！啲梁国雄点样为基层打拼啊？你扑街！点样反贫穷啊？反通胀啊？吓、啊，即系我哋基层嘅人士好失礼你，你巴闭咩？你点解要用呢啲咁嘅言辞去侮辱人呢？人哋打份工都唔捻得，咪就系呢啲冚家产咯！人哋打工唔捻得，佢要攞综援嗰啲咧，佢就屌你乜当系贵宾噶？呢啲人你知唔知啊？喂，人哋落手落脚做嘢啊！有血有汗㗎梁国雄，有乜问题啊？点解你系落佢啊？喂，呢啲系应有嘅态度嚟咩？作为一个即系前议员，喂，人哋又唔系收货金，收货金你唔见你闹，喺个网呃钱嘅你唔见你闹，妖言惑众嘅你唔见你闹，你真系闹啲市民，话人哋 TVB 做关你卵事啊？又唔系攞综援，咁你一批评咧梁国雄，你即系知啲系咪好捻无耻啊？你好卑鄙啊！呢啲系抄人，你边度做系嘛？跟住仲有噶吓、啊，一路睇落去你就知啊！呢啲咁嘅贱人， 即系我帮佢答下，点解佢唔闹啲上网敛财嗰啲人啦、啊？因为佢都有份。 哦，佢都有份，原来唔怪得啦。 佢嗰个咩无神论，佢都有收钱噶嘛？仲叫人咧，你见佢写文练啦，下次。 嗱、啊，跟住咧又系我哋问问题，是你们问的问题吗？交代你系边位咁样，你又系问，即系你又系讲呢啲嘢啊嘛，大佬。喂，我哋系一班系嘛，所谓即系所谓无名无姓嘅网民咧，其实都系有名有姓有屌咁有血有肉噶嘛。我哋系全部都一 位啫。咁阿 Wing Ho 听佢咪讲咗佢个名咯。 咁佢咪 Wing Ho 听佢咪系一个市民咯。 有相片嗰啲个， 佢都系有一个有投票权嘅一个市民咯。咁有乜问题啫？咁啊交代我哋边位啫？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身份地位的人跟你讲嘢先？你咪梁国雄习惯咗同嗰啲即系官啊，系嘛党员啊倾偈啊，同啲权贵倾偈啊，同啲达官贵人倾偈啊，就唔习惯咗同我啲市民去倾偈啊？点解好似我哋啲市民成日交代自己边位啫？交代乜捻嘢啊？梁国雄，唔好咁搞呢啲咁嘅阶级矛盾啦、啊，大佬。所以佢冇搞市民会见计划噶，佢作为议员。佢都唔使见你啲市民，你边位啫？佢即系咩就话你？喂，成日话边位边位咩边位啫，大佬？普通市民咪普通市民都冇问题噶。喂，甚至乎有啲出钱出力撑过你嗰啲，你都当人哋臭四啦 ，Esther 嗰啲啱唔啱啊？嗱，跟住又闹啦。我哋有个益友咧，系姓吴嘅吴同学，啊，佢闹人啦，话哦对唔住，原来喺城大读副学士嘅同学，咁样加几个省略号。喂，你咩意思啊，大佬？读副学士好失礼你咩？吓、啊，梁国雄，你点解要搞呢啲咁样嘢啫？原来喺城大读副学士嘅同学咁样，喂，你可以人净话，哎，睇呢句都唔觉佢有歧视啫。你仇思达咧喺度嚟穿作附会，喂，唔捻系噶，嗱一路睇啦，嗱你系一般市民咩？吴同学咁样噶。嗱，阿吴同学答翻佢啊，佢只系一个普通市民，代表佢自己啊。你系群众选出嘅领袖，你要向群众交代啦。佢开始喺度质疑人哋唔系一般市民啦、啊，啊，跟住落去啊，陆续有嚟啊。你睇埋落去就知点，我话佢歧视啊，一路睇啊，嗱，问咩啊？问功课咁啊，喺度闹人啦。啊，到时你几个几得蒙面啊，面都唔敢露啊，吴同学系咪五毛啊？你睇唔睇到佢嗰啲咁嘅即系思维模式啊？即系佢觉得我哋班全部系收钱嘅，喂你真系唔同学唔系噶，你假噶，你五毛嚟噶，佢咁样谂嘢噶系。 唉，使乜贴张身份证俾你睇？ 即系佢系咁样啦，所以我咪先至贴个学生证俾你睇咯。佢觉得我哋系假噶嘛， 佢觉得我哋啲益友全部假噶嘛，系五毛嚟噶嘛，啊！跟住又嗌我出嚟选咯，选你老母咩？梁国雄，你知中意呃九万六，你咪去咯。好啦，跟住一路闹一路闹，喂，临尾咧，佢仲讲一句啊，嗱，呢啲啊，吓，喂，城大唔收学费咩？咁样，喂，大佬，你系咪讲呢啲说话？你个扑街！你乜撚嘢意思啊？你咁样针对人间院校，吓？你系咪要讲一啲咁样咁侮辱性嘅言辞啊，大佬？喂，人哋读副学士，即系人哋起码都中学系咪？高中毕咗业，都想继续去进修，攞翻个学位，咁啊报读副学士，有咩问题啫？你唔系去循循善友，唔系去鼓励佢，你即系屌你乜系落佢喺个网嗰度，吓？乜撚嘢意思啊，大佬？你一个屌你有咩堂堂四届立法会议员？你如果你喺街边嘅阿叔阿伯讲呢啲嘢，冇问题，关人撚事？喂，你唔系你社会上边屌你咩有名誉、有地位、有影响力噶？你个扑街，啱唔啱啊？ 即系佢系一个公众人物嚟噶。 喂，系咪符合你呢个咁嘅身份啊，梁国雄？ 仲系从政嘅人士， 仲系自己左派？左派会咁样讲呢啲嘢嘅咩？托派会讲啲嘢咁样？原来呢啲系托派啊？托洛斯基教你歧视嗰啲同学噶？行管又唔得，到副学士又唔得，你咩意思啫？吓？你唔好咁样，今日个个人都睇唔起啦，梁国雄。嗱，我知道你听紧噶，上个礼拜其实佢都系听紧噶啦，呢个冚家铲。 你每一打嚟就打得出啦，仲屈你讲咩添？讲咩第四国际？ 我哋知嘅，我哋有人讲翻俾我哋知嘅，系根本上你梁国雄，你真系扑街死啦！快捻啲去，你唔可以用一个咁嘅态度去，你系从心底里边咧去蔑视嗰啲群众，直头系你比叶柳更加不堪。叶柳以前零三年讲过话，即系麦当劳卖包啊、的士司机嗰啲唔识法律乜乜乜乜，但系佢而家起码去放完羊啦，去完美国翻翻嚟嘅时候，起码收敛咗，系真系假演戏都好， 谂佢都唔敢讲出嚟啊！ 冇错，系真系假演戏都好。佢咁就算佢咁諗啊，佢都冇再咁样讲出口。但你梁国雄屌你咪喺个网度肆无忌惮，见人就闹，见人就睇唔起，当系五毛分身系嘛？跟住咧，屌你咪自己支持者又系咯，跟住人哋读副学士又唔得，读行管你又要冚家铲，你又要系嘛？加把嘴去批评系咁多啦咁样咩？你想点啫？你仲想人哋攞啲咩出嚟啫？梁国雄贴屋契啊？贴乜嘢啊？你想人哋？有人哋 TVB 做又唔捻得，又得闹人。喂，呢啲只系冰山一角咋？头先屌你妈 cap 唔晒太多啦，因为大家自己睇翻啦。 即系分分钟贴屋契，佢话你住呢度咋咁？ 系啊，喂，大家自己睇翻啦。上个星期屌咩连咗六日啊，佢喺个网度你屌你妈即系自暴其丑啊，系唔系净系呢啲噶？大佬呢个我系截录咋？仲有大班人俾个 PM 过啊，又即系俾个奚落啊。是不是恐吓人哋啊？话咩照顾好你老婆仔女啦，搵食啦咁样啊？唔系讲呢啲嘢噶嘛，梁国雄啱唔啱啊？你立法会议员你 PM 人哋讲粗口闹人嘅咩？吓、啊，不过系 PM 嚟嘅大佬，唔系 send 啲私人信息啊咁样去谩骂噶系咪啊？即系大家可以评下你咯。你如果真系依然觉得，诶呢啲小事小非嚟啫，都系当我大局为重，都要投佢，冇办法咁样。你既然系咁顽固，你依然系要投一个咧吓、啊，即系高高在上嘅吓、啊，搞阶级意识嘅，搞学历歧视嘅，远离群众嘅。咁我冇办法，咁你依然要继续投咧，咁我恭喜你吓、啊。但我哋咧睇见呢啲咁嘅人咧，喂。嗰、那个本质系啲乜嘢？喂，大佬，大家睇得一清二楚啦，依家啱唔啱啊？我谂啊 ，Esther 都唔会再支持得佢落啦。呢啲咁嘅人啊，曾经系你嘅支持者啦，我欢迎阿 Esther 打电话上嚟噶，最好由佢现身说法添，讲下你呢个人有几咁不堪咯，梁国雄。唔系我哋鸠噏噶，大佬，全部有根有据噶，唔系一间我哋自己喺度讲咧，有啲人话我哋凭空想象啊，冇证据，一贴晒出嚟啦。你知唔知有啲人系依然系死撑噶？嗱，因为我。识得有个益友咧，即系踢佢嗰啲咁嘅，即系左交嘅朋友去睇睇，睇到好不堪。 但都诶呢啲小事小非啊乜乜咁样噶，依然 遇 系。 到小事小非， 如果你觉得呢啲系小事小非，黄浩明啊、林兆斌啊出咗嚟撑佢啦，大佬，大家留意一下，梁国雄喺呢件事上面可以话单打独斗，但唔系赛绩优秀咯，唔好意思，系冇一个左派佢嗰啲咁嘅所谓同路人咧，系企出嚟撑佢，包括佢只头马黄雅文，黄雅文唔出嚟陪你骂战闹人，点解？因为你冇道理啊嘛。再陪你出嚟咪蚀章咪扣分咯、啊，大佬，点会陪你癫啫？你要梁国雄走上仇师大个 Facebook 嗰度发癫，走上陈兴网嗰度发癫嘅，由得你自己癫咯，冇人帮你口噶，唔好意思。就算你 share 我哋啲益友嘅头像走去你个 Facebook 个 timeline 都冇人睬你噶，其实系你嗰啲左派嗰啲咁嘅同路人都冇捻人出嚟撑你噶，梁国雄，你反省下啦，不如大家留意下系冇一个人撑佢噶喺呢件事上边。系一个都冇啊！点解啊？因为你梁国雄做得唔啱啊！呢件事系是非对错都唔识分啊！咩叫小事小非啊？大佬错就系错啦，错得好严重添啊！大佬，因为你经常咧话自己系托派左派，经常咧将个意识形态挂喺嘴边。你如果你真系相信呢个意识形态，你唔会做出一啲咁嘅行为，同埋唔会讲一啲咁嘅言论噶嘛？系。你完全睇唔起啲基层嘅群众啊嘛，闹唔见佢闹有钱佬嘅，有钱嘅你唔闹，啲闹我哋穷啊！你有钱我哋好巴闭咩？梁国雄系你有几百万，屌你老咩？嗰个抗争基金你唔捻公布都知啦，我哋系啊，分分钟滚传到依家唔捻知几多钱添，你都唔公布啊嘛，因为你唔捻够胆公布嘛，你依家讲啦，梁国雄几多钱啊？仲有讲嘢，一味闹我系得噶啦。大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啦，啱唔啱啊？屌你冇似你呢啲咪撚人咁撚样嘛？踩住啲群众嘅尸体嚟到上位，你扑街死啦！去梁国雄，你而家系直头踩住群众嘅尸首上位啊！你仲唔撚系啊？呢啲系要票嗰阵时又嗌人哋撑长毛，等于撑自己。依家屌你咪话人哋读副学士啊，读行管啊，系咪啊？话你蒙面人啊，吓话我哋分身、啊，我哋呢边冇搞分身噶，唔好意思，全部真人嚟噶。佢哋有礼貌，小息众尊。佢出到街派传单，大家睇到啦，栋笃企噶。你对喂笑容有冇？学下啊，请教下祖祖乌同埋佢嗰啲咁嘅兄弟手足，睇下点样派嘢啦，人哋。吓、啊，嗰啲后生仔女， 请假郁文啦、啊，佢会同啲人倾偈嘅。 系啊，唔好咁高高在上啦，你学下郁文啦、啊，人哋冇摆架子噶，大佬。屌咁你梁国雄摆捻晒架子，好似屌咁粤剧大佬官就系咁啦，你明唔明啊？做得耐，恃住自己咧经验老道，吓、啊、个个要人嗌你毛哥，毛哥毛你老母啊，毛哥食屎啊你梁国雄。冇过我嗌唔出啊！呢啲咁啊，即系啲咁嘅称谓，大佬。 我嗌得出冇拆， 冇拆神经病就有啊！话俾你听，真系。嗱，有啲益友话有人喺我哋嗰个留言嗰个发癫咧，一间就一啱先睇唔到，因为依家做紧节目啊。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做见证啦，边个俾佢奚落嘅话系嘛，或者谩骂 send 嗰啲咁嘅粗口信息去恐吓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都要倾，即系倾下呢个问题，好严重啊！我哋都觉得好啦，跟住咧，我哋咧讲完呢个长毛贼咧，即系就要讲下陈文根啦。咁啊，最近咧咪呢，即系呢个礼拜又掀起咗啦，嗰个即系粤语嗰个争议系咪？啊，一个教育局嗰啲咁嘅文件吓、啊，好啦，跟住咧呢啲咁嘅陈文根啊、黄杨达嗰啲走出去抽水啦。黄杨达嗰个头先我哋讲咗啦，屌你咩啫？撑粤语就要撑佢热血时报嘛。喂，大佬呢、這个肥佬礼嗰份苹果日报都系粤语噶，嗰、那个苹果动新闻，使唔使撑埋佢啫？咁样 大把啦，粤语啦，我哋都粤语噶，唔好撑啊我。 喂，仲有一样嘢我都未讲啊，你热狗青山派就成日喺度反苹果日报吓，成日闹肥佬礼乜乜乜乜，整输你搞雷动。喂，我想讲你庄元生个扑街做乜捻嘢，将嗰啲图片走去提供俾苹果日报啊？你唔提供俾《熱血時報》，佢有篇新聞啊！你大家抄下莊元生《蘋果日報》啊，喺 Google 嗰度抄啊！佢其中有一篇嘢係話唔知有人喺個街市嗰度嗌交，佢啊屌你乜提嚇咩啊？ 佢哋喺度嗌交嘛？ 嚇！佢提供咗張 佢提供咗张相片啊，系俾苹果日报啲扑街嚟咯，口头就一套，实际就行动上又一套，你食屎啦你，庄元生啱唔啱啊？喂，你既然咁憎恨苹果日报嘅时候，你应该拒绝佢受访啊嘛，同埋拒绝提供啲照片啊，你应该将嗰啲图片系提供俾热血时报，而且无偿提供啊，大佬。你点会俾苹果肥佬礼啫？ 佢啦，俾阿汪洋啊嘛。 屌你咪呢啲乜捻嘢本土派啊，大佬！冇呃市民啦，冚家产乜捻嘢派啊？你呢啲系 喂嗰阵时讲到有好大噶嘛？ 不讲喺度血海深仇， 搞鸠啊！ 十恶不赦，屌你乜杀父仇人咁仔！依家哦，屌你乜苹果日报嗰啲记者叫你提供张相俾佢，你提供啊？你有冇是非观噶？呢班热狗清城。包括你陈云根都系啊，无耻啦，大佬！喂，唔好再 是非观啦，有冇原则噶？ 直头冇啦！喂，陈云根唔好再喺度嗱，有啲嘢咧，有啲人咧，我都真系好唔即系中意咧，就系、是、喂，你当你睇见一堆堆砌出嚟嘅文字系好难明、好难懂嘅时候咧，你又唔好咧先嚟走去 share， 因为我唔明噶，我 share 咗先，呢啲热狗所为。嗱，我一见到啲影印机，我即刻 block 咗佢 account， 我唔会睇噶，大佬。喂，你知唔知佢喺度妖言惑众啊？陈云根讲嗰啲嘢，你不假思索。喂，你见到佢啊，觉得佢好深奥啊，佢堆砌一堆烂文字出嚟，你又觉得啊，佢写得好长文、啊，好深奥啊，啊，佢一定讲嗰啲嘢咧，吓、啊、系真理嚟噶啦。你个个真系做影印机把捻咩，大佬啱唔啱啊？咁乜嘢都 share， 陈云根讲咩就 share。喂，陈云根话咩粤语系香港官话，香港冇官方语言噶，大佬。唔该，做下功课先啦。呢方面可以问下斋主，斋主呢方面有研究咧，我听。喂，香港咧嗰、那个法定语文条例咧，系讲到明嗰个法定语文系中文同英文。语文咧系有两个方面嘅，一个语言，一个文字。佢写出中文同英文咧，好明显系讲紧文字嘅，唔系讲语言嘅。嗱，英文冇呢个问题嘅。因为英文只能够用英语读出，你唔能够用中文，唔能够用任何一种嘅华语，或者用德语、法语、俄语、日语去读英文噶嘛，系唔得噶嘛。英语就英文只能用英语读出，咁呢个大家好容易明白啦。 即系有口音，即系英文嘅口音都系背上英文嚟演化嘅啫嘛。 系，无论 American English 定系 Australian English， 对佢都系英文，都系英语。总之英文就一定只能够用英语嚟到读出嘅啫，不管佢系澳洲口音、美国口音、古巴口音、非洲口音，都系英语。OK， 嗱呢个大家好容易理解啦。但系中文唔系啊嘛，中文系不嬲咧，都系分开语言同埋文字两套噶。 喂，九啊几种语言啊嘛， 以前甚至乎系有汉字文化圈添噶。喂，大佬一中文，喂大佬韩语系中文，啊韩国啊，喂日本又系用汉字。越南又用汉字，喂，我哋广东又汉字，喂，客家人又汉字，喂，闽南话用汉字，喂，汉字还汉字啊！然之后咧，中文咧系可以用几十种语言咧去读出嚟噶，但都系两个概念嚟噶。就算唔好混淆，佢写中文咧就唔代表你广东话已经成为咗法定语言。OK， 呢个要非常之清晰呢、这个观念，唔好混为一谈，唔好混淆。陈云根，屌你咪仲系自己读中文，系你专登喺度混淆喺度放读，屌你有冇搞到啲人咧觉得，哦，香港依系香港嘅，即系广东话依系香港官话，绝对冇呢一个即系成分啦，冇法律依据啦，大佬查下法律系统啦，自己去，全香港只有一个条文系写咗系可以用粤语、普通话同英语嚟到去进行演讲，嗰个立法会嘅议事规则第二条就有写啦。其他地方系冇写过粤语两个字嘅，广东话都冇，广州话都冇啊，唔好意思。所以点解我话要求叫啲泛民去推动将粤语正式成为香港嘅法定嘅语言？唔系语文啊，唔好搞错，语文两个观念嚟啊，大佬。语言同文字啊，语言系口讲啊，大佬，文字系写出嚟噶。边捻到香港官话呢样嘢啫？仲有啊！嗰啲港语学嗰啲不学无术陈乐行嗰啲唔好真係 call 嘅苹果日报系咪有咩夏正民法官呢讲过乜乜乜乜。喂嗰、那个司法机构已经澄清咗讲得好清楚。就係话夏正民法官喺嗰、那个当日喺法庭嘅言论呢佢并非一个判词嚟嘅，只係一个假设性嘅言论嚟嘅，大佬。佢唔系话法庭只系容许粤语同埋英语进行审讯嗰个系一个假设嚟噶，佢冇排除到普通话，而且佢亦都冇确立到粤语作为法定语言。 呢个依据噶，唔好意思啊，嗰唔嗰个唔系判词嚟啊，大佬，唔好搞错啦。喂，呢啲概念基本嘅概念都搞得好清晰，唔喺度乱咁噏。你陈云根咧，唔该你卖书卖清死货，你就清死货，清蟹货就清蟹货，就唔好系妖言惑众，就话哎，我哋咧即系香港嘅官话咧系粤语啦，已经系啦，啊就因为我提出咗呢个观点咧，就林郑就收声啦，你吔屎啦，你陈云根收皮啦。作为一个曾经喺岭南大学教中文系嘅人，喂，你俾人踢走咧，你就声称话系政治迫害，喂，我从来唔敢觉得噶，除非你喺岭南大学嗰度任教嘅期间，你系有好大量嘅研究嘅产出，即系嗰啲所谓 research 嘅 output， 你有好多大量嘅研究做咗，都俾人哋兜走。嗱，咁我信呢一个咧，系一个咧政治性嘅迫害。喂，如果唔系咧，你依日就咁样俾人兜走咧，你知唔知人哋话你咩嘢啊？陈文根，你嗰几年啊，屌你咁，你学术期刊你冇登过一篇啊，大佬，你净系真系写花千树，真系写屌你咪写呢个中文解读，你嗰啲当系到佢当系 publication 啊，大佬吓，嗰啲当系即系著作啊。学术嘅著作啊，嗰啲闲书嚟嘅，有咩香港大零二？屌你老味，真系嗰啲学术文章嚟嘅咩？唔好再拎呢样嘢出嚟卖弄啦！冚家产咩政治迫害你？黄伟国嗰啲咧就都可以当系嘛？你屌你咩？你嗰啲系咩？喂，大佬，你系一个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已经唔系 lecturer 啦。lecturer 讲师咧就真系净系教书，又可以唔需要做任何嘅研究得噶。但你作为嗰个职级，你系要做研究嘅，唔好呃人啦，大佬，啱唔啱啊？仲有鸠噏话咩要名正言顺制定普通话嘅教学政策咧，就要经过艰巨嘅立法程序同埋社会游说过程。对唔住，当日英国人留低，点解将呢一个语言啊系留白咗咧？就因为俾你哋自己去拣，放任你啫。哦，你哋拣咗广东话作为你哋香港人咧嗰、那个中文嘅口述方式嘅共同语，咁你咪用咯。但佢亦都冇指明话你一定系要用噶。如果当初系客家话变咗系我哋香港嘅共同语咧，咁就系客家话噶啦，唔系话奠定咗广东话嗰个法定地位。唔好意思，系冇地位嘅。依家系，即点解我先咁紧张叫嗰啲泛民嗰啲有位大佬你要开出声啊？依家系，如果杀到埋嚟嘅就你唔出声，成班友跟住屌你咪陈云根咧妖言惑众。喂，佢要推动普通话使乜经过立法程序？佢讲法定语文系中文咋嘛。冇搞错呢啲观念系。屌你不学无术，其实佢唔系不学无术，佢夹硬喺度嚟妖言惑众，即系将啲嘢扭曲晒、混淆晒、模糊晒。 佢要将自己嘅立场同人哋一定唔可以一样咁嘛，自己扮智者。 喂，仲有啊，佢话即系。未走呢个交流与合法乜乜物物啊，佢跟住仲有讲㗎，佢话呢即係语言立法违背普通法国家嘅法理。喂，唔好意思啊，首先中文呢已经全世界最特别㗎啦，因为呢全世界绝大部分文字呢都係标音㗎。中文呢係表意嘅，汉字係表意文字，第一点。第二点就係全世界冇第一个嘅冇另外一个嘅文即係文字呢係好似我哋咁样呢，是文字是一套系统，语言有一套系统的。你举例，你找到我话你叻啦。是一套文字可以用两种或以上的方式出来，不要讲咩世界语啊乜嗰啲废话。你找一套出来啊。喂，中文喂淨係我哋以前都已经四大文系啦，係咪围头话、学佬话，係咪本地话，再加个客家话，跟住后尾冇晒咋嘛。吓，呢个要多谢 TVB 啦。自从 TVB 启播之后就系呢唔讲啦，呢太 广东话啦。 呢啲已经系太长远啦，我费事讲冇收视，一阵间唔知啲益友中唔中意听啊呢啲，系咪啊？可能好捻闷嘅。喂，以前你知唔知香港电台播完粤语嘅新闻之后有客家话㗎，佢驚住嗰啲乡下嗰啲人唔识啊，新界嗰啲人。 啲客家咁水上人㗎嘛，以前。 以前水上人就疍家人，系咪？喂，你即系屌你老咩？你即系陈文根识唔捻识啊？啲嘢唔系话英国冇呢啲嘢咧，就违背普通法嘅国家。任何普通法嘅国家，佢讲嘅语言啊，有冇好似我哋香港咁捻独特别啊？吓？喂，以前啊，乡下人啊，新界人啊， 喂，咁佢讲客家话啫，佢一样写汉字啊，大佬，唔通我挥春嗰、那个对联嗰、那个横批唔系写汉字咩？ 吓、啊，你睇唔明噶？ 喂，嗰个神主牌一样系嘛？你陈兴旺就陈门堂上历代祖先，心田先祖宗一样嘅啫嘛，写嗰啲字系大佬，但系佢就读出嚟系唔同噶嘛？啱唔啱啊？唔好妖言惑众啊！陈云根作为一个曾经嘅大学学者，屌你堕落到咁捻样嘅地步，就香呢个粤语嘅香港官话唔好意思啊！同埋咧，陈云根又好兴咩咧？攞一啲好又好似比较新鲜一啲新颖嘅词语出嚟咧，去抛人大人咩？个香港官话啫，成日自创呢啲咁嘅白痴嘅词汇啊！跟住嗰啲迷魂党咧，听到哇好捻嗨啦！啊，香港官话好巴闭啊！屌你咩？你喺法律地位系冇噶，你搵俾我睇啊！呢啲咪正式长铺讲唔识扮识咯，你识啊识唔识唔识，其实你系识嘅，但你夹硬喺度将嗰啲嘢混淆。我依家系要推动将粤语成为正式嘅法定语言啊嘛，大佬，唔系语文啊，语文系太过模糊啦，大佬。英文系冇呢个问题嘅，嗱，我哋成日咧讲嘢话，啊呢个人讲英文，嗰个人讲日文，系嗱喺呢个喺呢个语境上边咧冇问题嘅。因为日文佢只能够用日语讲嘅，所以你话呢个人讲日文讲日语都得冇问题。但你要讲中文，讲中文又唔得，你用咩话讲先？讲中文系唔得嘅，你咩话啫？啱唔啱啊？所以你语文咧，你喺其他嘅语言嗰个嘅 context 底下咧冇问题，但系中文就唔得啦。佢而家消灭你嘛，屌你老尾，啱唔啱啊？你就喺度讲埋废话，喂！你唔系推动将粤语正式喺个嗰个法定地位，系成为嗰个法定嘅语言，你冇咁搞，你就喺度嚟模糊啊！屌你咪喺度嚟放毒啦！啊，话俾嗰啲咁嘅迷魂党听啊，粤语咧已经系香港嘅官话啦，咁样，屌你老尾，你都唔捻去推动，点样成为香港嘅官话啊？柒咯，有写过咩？边条法例写啊？你话俾我听啊！基本法都系写中文同英文啫，咩叫中文同英文啫？英文就冇呢个争议嘅，话俾你听。但中文系好有争议嘅，如果冇争议，上个礼拜冇咁多人嚟出嚟讲啦。个争议就系在于同一套文字有几廿种语言可以讲啊嘛，而香港本身已经系有好多种嘅吓，喺有呢、這个即系电视广播之前，其实都系即系最主流，当然都系。粤语啦，但系佢系唔过半嘅，大家去抄翻啲资料去睇啦。跟住咧，其实咧，嗱，依家咧话粤语消亡咧，乜乜咧，唔系危言耸听，我话俾大家听。以前我哋香港已经试过一次啦，呢啲又真系本土嘢啦。喂，以前我哋香港已经试过一次噶啦，喺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喂，嗰啲咁嘅客家人啦、啊，吓、啊、原居民啦、啊、乡下人啦、啊，咩都好啊，疍家人啦、啊，喂，佢哋系觉得啊。自己嘅仔女呢，如果係讲一啲唔纯正嘅粤语呢，出到市区呢，待人接物呢係会俾人笑㗎。啊俾人笑乡下婆乡下仔㗎。啊嗰陣时甚至乎即係有句俗话啦，就叫番薯屎都未屙清，即係笑嗰啲人呢讲呢即係粤语呢係有口音㗎，係会俾人笑㗎。即係而家谭仔三哥米线嗰啲阿姐咁啦、啊。喂咁嘅时候呢，佢哋系宁愿放弃自己嘅语言，咩客家话啊、闽南话嗰一扎就放弃咗，就使用咗广东话，即系粤语啦，作为我哋嘅共同语啊。喂，已经系试过一次噶啦，喺呢个所谓嘅功利主义底下，其实系功利主义啦，因为佢哋要屌咩出市区啊，嘛学习啊、翻学啊，系咪？已经系试过一次噶啦。喂，你香港嗰啲人係有一个咁样嘅倾向㗎，係会即係屌你咪放弃自己原生嘅语言呢，吓係去用另一套。喂，依家好多人撑啫。喂，你有冇睇过依家小学嗰啲咁嘅情况係点样啊？嗰个使用语言嘅情况係点样啊？所以呢啲唔係危言耸听㗎，唔係话你陈云根喺度噏话啊呢、這个香港官话就得㗎。呢个係冇宪制地位冇法律地位㗎，你讲呢嘢係冇依据㗎。喂，如果有一日当普通话成为主流嘅时候，咁就普通话㗎啦，已经系。你粤语就冇晒地位㗎啦，唔好讲话依家乜嘢法庭呀乜嘢嗰啲。喂，司法机构呢喺02年呢，喂已经出咗一篇嘢㗎啦，喺立法会即係同立法会嘅报告嗰度。你查下先啦，唔該。 喂，我讲你全部有根有据噶 ，Google 查到嘅，依家你哋乜捻嘢咩？香港人被蒙蔽嘛？唉，我唔捻睇，你真系垃圾嚟噶，大佬你真系陈文根卖书就卖书系咪？唔好系妖言惑众，搞捻到好似粤语已经系有一个法定嘅地位系冇噶，大佬系由港英年代直到依家，屌你咩？即系主权移交又话港人治港当家作主。是由咁多年以嚟是1841年开埠以来未曾试过有一个法定的地位是粤语的。当年司徒蛙搞中文合法化，喂佢都是屌你老母，佢都是有私心的啦，佢搞中文合法化啫。但佢冇将粤语推动到成为一个法定的语言嘛，点解啊？因为佢推普的旗手嘛，呢个华叔的悼词嗰度其中一条友是已经写出嚟的，呢啲唔系我呃大家的。点解你将中文可以推动成为法定嘅语文，即系文字啦？其实写出嚟嘅啫嘛，中文系。咁点解你唔推动埋粤语？因为佢有私心啦嘛。好简单啫嘛，佢都唔捻认同你粤语啊嘛。佢要推普嘛，大佬。喂，作为一个即系华人啊，其实语言同文字系两套观念咧，尤其是嗰啲教书佬，一定系会知得清楚过啲普通市民。喂，大佬边有混淆啫？点解当时冇推动到呢？系嘛？咪就系因为司徒华要推普咯，个心底里边其实系要好简单啫嘛。依家唔系死翁我哋先改观定论咩？佢嗰啲咁嘅同事写出嚟啊，大佬喺佢个悼词嗰度。不过呢啲好似阿兴旺诊，你讲两句。阿兴旺诊啊，咪事啊？ 唔知咩嚟？ 唔知咩嚟？可能即系讲啲嘢，可能太闷闷亲啲益友，唉，唔好讲啊，不如。 即系佢哋民主党啊，司徒华同埋啊张文光嘅，一直都系即系推广普通话、教中文同埋国民教育噶啦。 系咪即系？因为讲呢啲咧，又惊闷亲人，但系其实都冇闷亲人。依家有2100个益友听紧啊。我可以继续讲喎，系咪？咁你想唔想听先？不如你哋即系，你哋 即系想听嘅，俾拉定咩 啊？表白下啦，想听嘅又讲啦。你明白我都惊噶呢啲咁样嘅咁闷嘅嘢，系咪吓？ 我谂做咩嚟？ 唔系即系就要就解释俾大家听，用个浅白啲嘅方式，你明唔明啊？唔好讲到以为啊，法定语文系中文咧，就即系已经包括晒一切。屌你咩！如果包括晒一切啊，咁客家话都得啦。点解客家话唔得啫？就因为你广东话成为咗我哋香港人之间嘅共同语，而英国人咧系故意将呢样嘢留白俾你啲人自己去拣噶嘛。喂，佢有一个胸襟俾你去拣啫。依家就系上边冇有胸襟俾你去拣啊嘛，唔肯俾你去拣，佢推普啊嘛。如果咪点会我话叫啲嗰啲泛民去推动，因为佢又惊住俾人话港独啦，可能屌你后尾真系。咁你唔好捻出嚟撑粤语，喂撑粤语咧，话自己粤语系母语咧，好捻廉价噶咋？屌你谂你够胆就喺立法会提出一个私人条例草案嗱？呢样我提出嘅呢、這个建议啊。喂，你泛民佢嗰阵时成日好兴噶啦，你提出喂，你既然年年都提出一啲咧冇法律性效力嘅所谓无望六四动议，你不如提出一个私人条例草案。吓、 啊， 你提出一个私人条例草案喺立法会，系、哎、你冇同我讲话，你一定过唔到，过唔到你就等嗰班友成为历史罪人。 咁你咪留翻个记录，睇下边啲人反对咯、啊。 系冇错，你留翻个记录。你话要将粤语纳入呢一个嘅法定语言。睇下民建联咁敢反对啦，咪拎上去表决咯，惊乜撚嘢？拎上立法辩论啦，吴家產啱唔啱啊？收96000一个月，冇人夠胆提出，个个就话哎撑粤语，粤语啊我母语，有撚用咩都冇地位，啱唔啱啊？喂，你要纳入嗰个法律，你使佢成为一个法律嘅依据啊！粤语就真系咧吓，即系我哋嗰个嘅法，即系官方嘅语言啦，咁先得噶嘛，大佬。咩咩喺度鸠噏？嗱，我抄翻嗰个司法机构嗰篇嘢出嚟俾大家睇，唔系我乱噏噶。阿陈乐行成日搞嗰啲咩咩港语学，喂，唔该你睇下啦，唔好乱咁 share 苹果日报噏乜，你又信乜啦，大佬？屌你咩真系，你估肥佬礼万能咩？嗱，大家睇下呢个第15段，嗱，其实佢咧系一个司法机构写俾立法会嘅一份嘅报告嚟嘅。咁其中一段咧讲到咧关于法庭使用嘅语言嘅嗰个争议啦，吓。呢、这个关于呢个司法方面嘅 ，OK， 啊，一讲咗先嗱，嗰份嘢点讲啊？需要强调一点，惩戒南案咧就根本唔存在中文作为法定语文咧，是否包括普通话这个问题吓、啊？夏正民法官咧冇就此咧作出裁定吓、啊， 咁佢点讲呢？佢假设中文喺香港而言啦，系指大多数人所使用嘅语文，即系广东话。嗱，呢个口讲嘅，啊，其实佢讲得都唔清晰嘅。中文咧就不嬲，我哋无论你讲普通话、讲闽南话、讲乜话咧，其实都系用中文嘅。但系讲语言咧就系广东话最多人用，大多数人用，吓，就而唔系其他嘅语文或者方言。咁咧就即系话咧，法庭所容许嘅两种法定语文咧嘅口讲形式咧就系英文同广东话啦，咁样。咁佢呢个假设嚟嘅，第一呢个假设，佢又冇排除到普通话唔能够咧喺法庭里边使用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佢呢个假设就唔代表咧已经奠定咗粤语咧喺法律上边咧系有佢嗰个嘅法定地位。唔好搞错，大佬，唔好即系喺度成日 call 呢件案件，就话啊法庭咧只系容许呢样嘢。喂，你睇下佢嗰个假设嗰两个字先啦，仲有啊。呢、这个好撚大镬嘅喂！如果有一日普通话成为咗大多数人所使用嘅语言咧，咁就系普通话同埋英语噶啦，你明唔明啊？咁边有法定地位啫？边系法定语言？边系所谓香港官话啫？屌咁样噏得出就噏喺度妖言惑众，冇乱噏啦！所以就系要靠你立法会嗰啲泛民嗰啲有去推动咁呢样嘢系，成日话撑粤语保粤语，点样撑啫？你都唔去做。你唔推动嗰立法嘅工作点撑啊？喂，当年中文要成为呢一个法定嘅语文，喂咁啊，司徒蛙嗰班友都有出嚟撑啦，啱唔啱啊？你要出嚟 VVV 系咪要酝酿一段时间系嘛？因为以前香港咧就净系用英文嘅，就真系喺官方嘅形式，啱唔啱啊？啊，后嚟加中文落去系咪？又开始有中文法律啦，乜乜，佢都有一班友出嚟争取要纳入去个法律嗰度噶嘛？你而家都唔，你呢班友都唔争取嘅时候，咁你迟啲喂慢慢个粤语人口一路下跌嘅，咁啊扑街啦！喂，仲有呢个系讲司法机构而言啫，如果系嗰啲咁嘅行政，即系咩啊？即系嗰啲官员咧，喂，官员咧就佢自己嘅啫，系冇一个指引喎，唔好意思。你睇下林郑啦，佢喺中联办嗰度搞座谈会，佢都系讲国语噶，唔好意思，佢都系讲普通话噶。呢个就佢个人而言嘅啫，唔好意思啊，唔好搞错啊，系冇一个好既定嘅指引嘅。喂，咁即系等于以前广州市长黎子流，佢都讲粤语啦，佢顺德人系嘛？个金句得啊得，唔得啊翻顺德。喂，咁但系佢之后嗰啲人。都冇再讲粤语啦嘛，大佬，全部都系其他省份嚟嘅人做市长，喂，咁你即系等于香港啫嘛，啱唔啱啊？喂，依家林郑嗰啲就讲粤语，喂，再之后呢个派咩人嚟？你点知啊？唔一定啊，大佬，唔好想当然，即系当呢样嘢啊，一定系，咁你立法机关就更加系添啦。喂，整整下嗰啲人佢讲普通话又得噶，点解唔得啊？呢个容许添嘅，直头系。议事规则第二条是容许的，咁所以你唔将呢样嘢咧去推动咧，系嘛，就可能有机会咧会好快玩完。但你将佢入咗去法定语文咧，起码屌你咁啊！你点捻样你都系一个法定嘅语文语言，系嘛？就唔好话啊！依家已经系屌你咪，依家嗰已经系咧，屌你谂啊，系可以随时翻本噶，唔好意思。唔好喺度嚟做影印机啦，同埋嗰啲友不知所谓。你 share 乜嘢啫？嗰啲友其实系你其实明唔明佢讲乜捻嘢嘅啫？吓，嗰啲陈云根影印机以前最兴噶啦，过去咗几年有条友叫发达啦，吓、啊、以前又迷云党，依家又反云，吓、啊，即系啲网我点会上啫？嘥气啦！喂，大佬，屌你乜日日喺度做影印机系嘛？将阿陈云根喺 Facebook 嗰啲嘢咧就贴出嚟。啊！贴埋条 link 俾你，惊你唔捻记得揿入去 like 咁捻样，冚家产！你知唔捻知佢讲乜捻嘢噶？有冇道理啊？跟捻住依家又话，诶、哎、要反陈云啦！妖、哎、你咪冚家产！你做咗几年陈云影印机啦，我去剖腹自杀啦、啊！呢啲人垃圾，系啊嗱，呢个 Cathy 啊，咪话咯，阿黎子流啊。唱粤曲啊，系啊，咪就系咯，系嘛？就算佢最新嗰啲访问啊，佢都坚持系讲粤语噶，啊，咁但系呢个系佢个人嘅坚持啊嘛。我当然欣赏佢啦，但系即系呢个就话俾大家听，你如果唔将呢个粤语系咪正式推动成为法定嘅语言，我好捻好捻大镬咯，系有一个机会会翻盘咯。啊，就系咁啊！好啦，讲下呢个梁耀忠啊，呢、這个就由阿 兴华。 兴旺诊可以去发挥下，因为你熟啲呢、這个。 你有咩玩我啫？ 咪呢个你熟啲啊嘛？ 因为上星期二或者星期二系呢个五一劳动节啊嘛，咁有啲劳工游行年年都有嘅。 系 咁今年就有啲特别呢、這个。自称咁应该都系嘅，帮工人争取权益嘅街工、 街坊工友福利会系咪？佢嗰个街工全咩咩啊？街坊工友服务处 系啊，街工啊，咁有三个职员就去游行。佢话俾呢个梁耀忠，我都唔知佢而家叫咩。佢梁耀忠即系佢嘅嗰三个工友就讲，佢又唔系解雇，又冇遣散费，咁佢又话学唔出粮噶啦， 系 即系唔知做乜嘢，就话仲加多个人，你得闲可以翻嚟做义工添。 哦，系啊，佢又唔俾遣散费嘅，但系 系啊，即系出开粮嘅人就突然之间冇工出，话你中意可以翻嚟做义工。 呢啲真系好捻无耻啦！因为头先讲到即系过晒头咧，阿兴旺仔唔记得赌马过晒。 我未谴责你今日过嚟赌马，搞到咁晏。 唉，真系唔记得咗赌马添啊！唔紧要，你继续讲呢、這个，即系阿梁耀忠咧，白头佬咧。就又唔俾遣散费，搞到佢又俾人声讨喎。其实系喺五一游行嗰度， 其实声讨，因为嗰班人护短啊嘛，都冇乜人声讨佢。 咪嗰三个人 啫嘛，同埋我呢啲咁口痕友啊。 吓，咪嗰三个嘅受害人咧，系有企出嚟咧，去即系声讨佢嘅。 即系受害人都出咗嚟噶啦，咁但系嗰啲工人团体佢唔出声，即公民啊， 即公民冇出 声 嘅，系啦，长毛贼都冇出声嘅。其实。 我又问佢添，佢话唔使我理添， 唔得噶喂，大佬系要梁国雄同埋李卓人咧去街工门口度示威抗议，同埋印阿梁耀忠个大头出嚟打交叉，兼咧买一个嗰啲咁嘅叫做唔系烟灰缸啊，买嗰啲咩啊？唔系买嗰个叫装香嗰个香炉啊， 香炉灰 吓，唔系烟灰缸啊？点解长毛唔好掟啲烟灰落去啊？咁就买个香炉咧，点装香啊？要吓，跟住咧就打交叉对住梁耀忠嗰个大头照，屌你咪你要咁样样做啊？ 对住呢个边个啊？李嘉诚个照啊嘛， 系啦，喂你要咁样做嘛？你显得你自己泛民啊，大公无私嘛？你唔系净系喐阿许志峰啊，大佬吓？咁许志峰俾你恰到咁撚样，咁你依家呢一个嘅梁耀忠点解放生嘅？喂，佢号称系帮工人嘅，撑工人嘅，屌你谂乜？佢依家仲喺度嚟刻薄啲工人，虐待工人，虐待佢直头系，屌你乜炒咗佢又唔俾遣散费，叫人翻嚟做义工，你黐 佢又话唔系炒，冇钱出粮，又唔系解散，又唔系解雇，你哋得闲可以翻嚟做义工。 哇，咁都得啊？咁就即系全世界老板都好好做啦，咁样，咁咪唔好声讨人哋啦。啱唔啱啊？ 咁你咪其身不正咯、 啊。系、啊， 喂，李卓好似都试过噶嘛？ 李卓人就仲扑街啦，喺度示威，记得嗰阵时我哋耻笑过佢啊，俾东方都有灯噶，话佢咩闹嗰啲工人咩富士康嗰啲咩血汗工厂，屌你咩左手揸 iPhone， 右手咧就夹住架底夹住个 iPad， 你冚家铲。 转头仲有咩险咩嘛？ 即系话人哋 砸呢个富士康血汗工厂， 话人哋血汗工厂呢啲垃圾嚟啊！呢啲系大佬，你系闹人哋血汗工厂唔紧要，你唔好夹捻住个 iPad 架底，唔好揸住 iPhone 啊！你真系屌你咪要影相噶嘛示威？ 咁啊，你即系问系咪嗰啲工人啊定咩啊撒盐啊？ 系 即系富士康嗰啲，你长做一单噶，佢咪长期争取呢个强积金对冲，即系取消呢个对冲嘅强积金对冲遣散费。 吓， 佢自己有搞呢单嘢噶嘛？啲工佢啲人工。 是啊，呢、這个是啊， 即系啲劳工组织 啊，大部分都系讲一套做一套啊，呢啲咪就泛民咯， 咪就系咯，系嘛？又话撑工友，嗱，所以大家睇到啦，撑工友嗰啲系喺度嚟虐待工友，系嘛？嗰啲所谓咧撑基层嗰啲啊，歧视基层，屌你老味， 上冇拆嗰啲。 喂，依家已经唔系同你讲紧嗰啲政治问题咧，讲紧人格问题、原则问题啊！喂，我都冇同你讲政治问题，唔好意思。包括头先讲紧， 佢争取嗰样嘢，系咪应该自己做翻啊？ 喂，你以身作则噶嘛？包括我哋讲紧嗰啲语言问题嚟嘅啫，都系啱唔啱啊？其实都系政治问题吓、啊。不过咧，其实你班咪冚家铲又喺度嚟扮撑粤语啫嘛，你都冇推动过，啱唔啱啊？唔该你泛民啦，真系啦，你又再继续讲埋最后一句。喂，唔该你哋真系。即系谂下喺系咪需要搞一个私人条例草案去作出个修订？对于嗰个法定语文条例，你加翻粤语落去都有几难啫？ 唔好讲话全世界都冇呢一个嘅先例，因为全世界都冇一种嘅文字咧，系可以咁样嘅方式咧嚟到去操作嘅，吓、啊！唔好话外国冇先例，因为冇例子啊，系冇第二个例子，你揾俾我睇啦，如果有就啊，咁好啦，喂，我哋听电话好唔好，兴旺诊？ 好， 好，我哋听电话。喂，迟啲讲下咩粤语入文啊，嗰啲大把嘢讲啊，唉，真系。关于讲粤语， 夹硬嚟嘅啫嘛。 吓、啊，唔系呢个我哋迟啲下次讲啊，依家我哋搭半，要开始听电话。好，听下电话先啊。兴旺诊啊，我哋咧呢个时间咧嚟到咧晚上嘅凌晨嘅12:37啊。吓，唔系我觉得要讲下嘅呢啲系嘛，关于即系。粤语嘅各方面系嘛？我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啦，听下先吓。听日嗰啲 tips 啊，你真系啲又唔好话我贴热门至得啊吓，因为话我俾啲热门咧，又擦鞋仔 tips 啊，同埋近两次好似唔中啊，唉，真系好彩冇人闹啫。啊！呢、這个电话唔通我哋打第二个， 灯咯、 啊， 点知系？ 咪灯嗰个叫兴旺灯啫，系兴旺灯啊， 系真系。 好啦，继续接下一位益友啦，81912047，81912047啊！因为我睇紧啲益友嘅留言啦，因为吓、啊，好阿 Selina 话咧，佢话想听嘅，不过好似听紧阿爷讲嘢咁，即系话我哋头先。讲嗰啲咩？ 唔系我哋，系你 吓、啊， 你 即系我咯。咁你唔讲，喂，因为咧粤语咧，就其实咧系要推广，又唔要保存嘅。因为呢个语言咧唔系濒危嘅，系好有活力嘅，仲系依然到依家呢一刻为止都系好有活力嘅。啊， 暂时仲系咯， 暂时仲系，因为咧冇办法，粤语嗰个人口基数太多，而且咧佢咧唔单止啦，系植根于啦广东吓。啊即系更加唔止系香港、澳门咧，佢系好多外国咧，吓、啊，即系华人嘅群体咧，都系仲系继续咧，持续地咧系使用紧嘅吓咁。 以前喺香港出走嘅人啊嘛， 吓唔系以前唔系噶，唔系净系由香港出走移民嗰啲啊，系以前咧清朝啊买猪仔以嚟啊，已经系有噶啦吓。 啲咩啊？华侨啊， 吓嗰啲所谓华侨冇错啊，落地生根咗。 因为喺广州最多买呢啲咁嘅嘢啊嘛，近啊嘛，即系近咗港口走 吓。啊不过呢以前华侨最多呢嗰啲係客家人嚟㗎、啊。好啦 都系嗰边咗 吓 都系近海嗰边啦。 因为要穷先买猪仔㗎嘛，有钱以前呢唔会走㗎。 有钱系卖人嗰啲㗎。喂是不是 喂係呀、啊、早晨点称呼呀、 啊、係呀我系呀、啊、我系阿康呀、啊、之前打过嚟几次俾你㗎，有都俾阿长毛小过嗰位㗎嘛，话我副学士㗎嘛。 哦你啊、哦、你就係俾阿长毛歧视學历歧视嗰位阿康係咪呀， 係呀打佢几次你都忘记咗我可惜唉。 係唔緊要请讲阿康你即係有咩嘢。 几话声阿常毛擦。我即係觉得你有冇搞错啊，哇即係你唔回应我呢其实我都预谂咗你㗎啦。你唔回应你咪静英英咁样喺度扮冇事囉。我都唔介意你嘅。如果你做咩你歧视我副学士学历做乜撚嘢啊，讲埋晒算埋我都预咗你份人系咁样样，最系都乜嘢都歧视㗎啦，你喺郁文搞个咩郁文射马佢都有歧视㗎系咪先啦， 係。 即係我最撚庆嘅佢喂系最撚庆一样嘢就係佢乱咁噏嘢啊嘛，完全撚冇脑讲嘢唔经大脑嘅，喂即係我问你问题就是因为我做功课先问㗎，即係你唔俾我普通市民去问你问题嘅咩系咪先啦， 係。即系你监督一个议员咧，都系啱嘅，因为嗱好简单啫，即系等于斗兽棋咁啫嘛。议员就监督政府，政府就管理呢一个嘅市民系嘛，管治呢个市民。咁市民咪监察翻啲议员咯，好简单啫嘛。呢样嘢冇问题嘅，我觉得系。 我监察你，我咁你做错咗，我先监察你，就算做到啱咗都先监察你噶，系咪先啦？ 系，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冇问题嘅。 系咯。 因为佢监察得政府，佢亦都要受到人民嗰个监督嘅，呢个系一定噶啦，唔系话你只做议员就巴捻币大晒嘅吓，呢、啊這个啱嘅吓。 即 即系佢而家，我觉得真系太捻自大，完全系同零四年另一个人嚟嘅。喂，零四年起码都叫做落心落力做呢啲嘢，哇！真系，因为睇翻历史档案都系啊。喂，但系而家你做乜捻嘢啊？叫人安烂屎食，执马屎屙烂屎做乜捻啊？屌你老尾！即系你解答喂，如果梁国雄议员啊，上问梁国雄有听紧呢个节目嘅，唔该你打嚟，解释下喂，你呢个咩？抗爭基金啦、啊，喂，你知唔知道啊？即系你梁國雄議員，你咁你去聽審啊，即係冇撚用噶。你捐唔捐錢俾呢班議事啊？啊有冇捐過啊？屌你老母，一蚊都冇捐過嘅喎、啊，完全係。 唔咁我呢個咧又唔肯定。佢有冇捐過咧？我真係第一呢、這個我唔敢肯定。咁就要需要咩嘢去去肯定咧？就需要梁國雄親自咧去解密啦，將嗰個嘅抗爭基金。里面嗰啲嘅支出啊，嗰啲嘅收入啊，全部咧一并公开，咁我哋咪知道佢有冇捐钱俾嗰啲嘅义士咯？咁唔系由佢噏，话因为我哋去即系污蔑嘅，佢、啊、要自己公开咯。呢啲嘢系啊，佢要自己公开。 公开佢，就算佢自己有都未必话，即系俾佢打官司入。喂，你老母，你都有个咁嘅抗争基金，你帮你啲。 唔 帮你啲人打官司啊？ 点开？佢又冇话开放俾你申请嘅，所以佢就要交代啦。到底系点样申请咧？或者定系佢中意帮边个就帮边个，定系根本都冇帮过任何人，净系帮佢自己咧？啊，呢啲就要佢公开去交代咯。佢咩抗争基金呢啲嘢吓？好啦，喂，咁阿康啦，多谢你电话先。 我仲有少少嘢呼吁先，系2018补选的话， 系 米捻头长毛米捻头工联会全部射落海。一票都唔益俾佢哋，14蚊唔益俾佢哋，系咁多。 咁你投你唔投工联会咧，你就屌阿长毛就会当选噶啦，咁样。好啊，多谢电话， 我14蚊都唔要。 好， 唔想俾14蚊佢哋啊嘛，大佬。 咪14蚊呢个咧就好， 对佢嚟讲好闲， 好闲啫吓。 对工联会嚟讲， 吓对工联会嚟讲好闲嘅啫。咁呢啲咧，你就要自己谂啦。你唔投， 自己决定啦， 自己决定啦。我都唔会叫你投工联会嘅。不过你如果话要长毛输咧，你唔投佢对家咧，佢都系好稳阵嘅。佢要倒输翻50000票啊！吓，依家系系咪50000票啊？ 你系要投下边个啊？投即系假设工联会投翻佢咁多票先得噶嘛？ 因为18000对150000啊嘛，上次系啊。好，喂，阿呢位益友点称呼啊？早晨。 系 ，hello， 佢哋好啊，霍嘅。 姓霍系嘛？霍生系嘛？ 系。咁我系咯，咁讲少少都系关于阿长毛怪嘅嘢啦。咁 系。 阿李真咧，咁我一位左都系，即系一位左派嚟嘅，即系我比较信社会主义啦，咁即系主张财富重新分配啦。但系真系唔好意思，我系非常之憎呢班左家同财务嘅，亦都非常之讨厌刘小丽嘅。即 系 虽然你话派钱啊、全民退保，甚至你话咩岩头加租务公车啲等等，我都支持嘅。即系呢个可以详细讨论啦。其实重点就咩嘢？就系佢哋真系真 系。系。喂，阿霍生，你介唔介意嗰、那个？讲得清楚啲，因为我哋系可能收音，可能你个电话收音方面咧，可能有少少问题。你讲慢少少或者， 哦好啊，诶而家会唔会清楚啲啊？ 啊，依家 OK 啲吓， 系即系咁，即系讲啦，即系最主要就系我本身一个做即系左派啦，即系经济学上面， 系 亦都有好憎左教嘅， 系 好非常冇怪， 系 即系嗰班友咧，佢食即系啲即系佢同佢下面嗰啲支持者咧，一个二个啲行为，个个好似。即系讲句嘢，好似食咗好多屎咁样，个包臭到真系。 吓、 啊，咁样就回应佢喺即系打电话俾你个其中两个 point 啊。咁第一佢就提及到讲话不断革命咯。咁即系我谂各位即系喺度听紧节目嘅人士心水清咯。即系你喺议革期间，你政党又先接到督灰，跟住你经常性嘅割席又抽后腿。 啊、 即系如果你话不断革命，你话要我哋即系好似。即系旺角警民冲突嘅规模再做多次，咁即系好残忍。你讲一句，首先系你要铲除你先喎，打长毛兄， 啊、 即系呢个系我其中一个讲法啦。咁就 喂，佢已经系变成咗咧。嗱，根据咧，即系左翼嗰个嘅说法咧，长毛已经系屌你咁样，系变咗个反革命噶啦。其实已经系 阶级嘅敌人啦。 屌你咩？即系佢直头系反革命分子啦。喂，佢根本都唔捻支持，系嘛？佢直头唔捻支持，喂，同埋佢根本就违背咗佢嗰个不断革命论。喂，不断革命论咧唔会叫你咧系走去参加嗰、那个，即系唔会真系即系参选咧做一议员，点解咁捻安稳咁捻安逸嘅？ 咁点样不断革命啊，大佬？完全违背晒个理论。 咁以前咁咁啊系，咁冇计嘅，攞到权力系第二样嘢咯。咁另外就即系齐少少长毛嘅有啲至少型嘅资料啦。咁你又信，即系你又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托派咁样嗱，有一个。以前有個組織咧叫做 Catitas Catasuna， 咁啊各位亦有可以上網查，咁係一個咧巴巴赤地區嘅分離組織，分離組織嚟嘅，咁都係長毛運動有記嚟嘅。你就睇下人哋做過啲乜嘢先，你夠唔夠膽照做？唔夠膽咧，即係你就喺度邊巴拉啲渣啦，同埋你件衫上面啊， 捷古華拉 嗰位仁兄啊，係非常之好暴力、好殘忍嘅。 係， 即係佢繼續搞革命，極暴殘忍嘅，即係。即系你有乜？其实你即系你又话你食人血馒头，但系你又着呢件衫，成日着呢条友件衫，你系咪白捻痴嘅真系？ 喂，大捷古华拉又唔会参选呢啲咁嘅立法机关嘅大佬。 大捷古华拉佢唔系佢打败咗嗰个独裁者之后，佢都做一段官，但好快冇做嘅。 系。咁但系屌，唔系好似佢喂， 官就恐怖好多。 捷古华拉有冇做十，即系做四届立法机关嘅议员？屌你，咁跟住出九万六千蚊。 佢老友卡斯特罗咪做到死咯。 哦，咁嗰个就点？个独裁者嚟噶嘛，系。咁你屌你，乜你话自己系咩捷古华拉？捷古华拉同佢做好呢个根本屌，咁完全都唔一样。同埋捷古华拉唔会谴责暴力喎，大佬。捷古华拉有冇出声明谴责暴力啊？搞几招啊？ 哇！我嗰阵时啊，佢卡斯坐啊，卡斯特罗啊，嗰个大暴动啊，暴动啊，我坐监啊，坐监，历史会判我冇罪添，睇过佢啲记录真系。 唔系咯，咁佢会走出嚟搞呢啲咩守护核心、守护古巴核心价值啊？吓、啊，定系咩啊？屌你咪就谴责呢个暴力、 啊。核心价值啊，巴罗的巴罗的圣道咁样啊，古巴如果核心价值讲啲咯。 唉，即系又系咪笑话？ 又巴拉比斯基，我哋讲啲咩啊？我想呢下咁嘅样咯，即系如果咁样 话。啊，喂，有个益友可唔可以叫你重复下嗰个组织名啊？即系你话叫阿长毛学嗰个啊？ Uskaditas Katasuna， 佢中文系咩啊？ 祖国与自由。 咩 ？Uskaditas Katasuna 系呢个。 唔系中文系乜嘢啊？你可唔可以讲嘅中文？ 中文就系巴斯克祖国与自由。 O、okay, K， 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吓。 ETA 简称系。 咁大家 ETA， 大家就可以学下长毛策划啫。如果有兴趣咧，一有个益友咧，阿肖 man 咧就想问，就想知，我代佢问啦吓，可以去 Google 查下，唔一定维基百科嘅，系真系。阿长毛策可以将眼界扩阔啲。好啊，喂，多谢晒你电话，霍生。喂，咁你下次投票会唔会嗱？问你一个问题，喂，走咗未啊？喂，啊，收咗线啦，唔紧要啦。吓？ 未。 我未啊，喂， 你走 我想问你啦，喂，你下届如果投票咧，你会唔会再投俾社民联或者长毛啊？ 我就嗱，而家其实就咁样嘅，我都想讲好耐噶啦。咁就即系其实一路有坊间有即系比较少数嘅人咧，话要投对价啦。咁但我真系做唔到啦，始终自己原则。 唔系你唔话我问你，我咪问你投对价， 你 会唔会投？ 如果你再系咁口臭嘅，系排除会再进一步行动。投俾你嘅一定唔系睇旨意，但系问题是你系要追一票定两票呢度郑重声明。 哎嗱啱啊， 咁口臭 嗱，阿霍生呢啲咧， 口臭就进一步行动。 撑你嗱，即系霍生咧严重警告长毛策，一票咧就唔会俾你噶啦。依家系睇你咧要追落后，追一票定追两票啊？呢、這个讲得非常之好啊！阿霍生呢个言论又，哎讲得好好啊。 本来谂住你谂住讲埋佢呢句之后，只不过你又问我又喺国上面讲埋咁啊。你 就留 意第二位 益 友啦。 好，俾个 like 你，多谢你电话放生，拜拜。话讲得好好啊，依家系等你长毛追落后，追一票定两票啊？ 喂，我咩啦？我谂等到点帮长毛拉票？ 系点拉票啊？ 即系佢选嗰阵咧，其实有啲支持者噶嘛。我帮佢代长毛咁讲话，你边位啊？有冇面出嚟见人啊？ 唔系一定要啊！ 喂，你读咩咋？收皮啦！ 大家啲益友咧，帮手咧，学阿长毛咁啊，喺个网度帮佢屌票啦！咩啊？ 我唔系屌票噶，直情学佢噶啫。 帮佢拉票啦！喂，你走个真系 佢唔 投长毛啊？ 群众倾偈嘛？ 佢话快捻啲投长毛，唔投长毛，全部都系要去含卵咁咯。佢最中意噶啦，唔投长毛要含卵，唔投长毛咧就要食屎，唔投长毛咧就正柒头。 咪帮手留言咯，到时帮佢屌票啊，记得帮手去嗰啲咩大埔 group 啊，吓屌咩沙田友啊嗰啲 group 啊，全部投长毛唔投正陈头， 帮佢咁样留言啦、 啊。系啊，逐个闹，逐个闹都 kick 入去。哦，你喺个你喺亚视做嘢啊？你正扑街啊？你边位啊？你 kick 入去系嘛？代佢闹啊！屌你老尾！ 读咩咋？收皮啦咁。 系啊，哦，你读 Hong Kong U 咋？收皮啦咁样要学佢啊！屌你老尾真系。系啊，要学佢。冚家产佢啲复制佢嗰啲言论嘅啫，唔好意思，你咁嘅扑街长毛咁撚贱啦，一定帮你拉票啊！话俾你听， 我都阿长毛冇理由话我哋赌佢买噶，佢自己都系咁， 佢啫都咁啊，大佬。总之嗰个人咧，如果唔系用真人头奖，又隐形人投票啦，咁样。 啊，而家唔认得。 下一个啊。 有真人头像咧就 share 佢 喎，真人头像咧就屌你乜 share 你 account 啦，睇下啦，好好笑，咁咪唔识嘢，如果佢讲唔投长毛咧就 share 佢头像，屌你老味系， 唔用真相头像就 share 佢，假即系公仔嗰啲咧就屌鸠佢， 公仔嗰啲咧就话你系龙珠啊隐形人现身啦咁样，屌你老味真系，一定要投长毛咁样啊。我真系睇下你点样玩你个梁国雄，你冚家产，你真系帮佢咯，收皮啦，收皮啦，咁啊喺度嚟猛闹嗰啲友啊！喂，有益又犀利啊 ！Chris Chow 就话全部头馒头，唔系就整柒头啊！好啊呢句。喂，早晨， 你唔识读佢个名系嘛？ 喂，早晨， 佢个名唔系咁短咗。 喂，呢位益友点称呼啊？到你啦。 啊、我是 Jason。 吓、 啊？ 我是 Jason。 啊 ，Jason。 啊 ，Jason。 Jason 请讲啦。 我想听到你喺度讲话，普通话嗰、个语言嗰个法律问题咧。系。我谂翻起我细个嗰时读小学嗰啲嘢。 系，好啊，请讲啊。 因为我读小学嗰阵时，我啱啱先发现你话司徒话嘛。 系司徒话系啊。 教育噶嘛。 系。 知道教协噶嘛？ 系啊系啊，教协嘅。 我以前我嗰间小学嗰度咧， 系 成日都喺度派教协嗰一啲单张。 系， 佢系有推佢，我以前学校推动，小学嗰时推动通话方式咧，佢系喺周会嗰阵时喺度教普通话。 哦，喺周会个处教普通话。 系。 O、okay、K。 佢教即系由你好妈嗰啲咁嘅称呼咁样，即系当佢开始喺度挂教普通话嘅时候咧，就闹书考咁样四成个，即一至六年级嘅，即系我嗰阵时系成个周会咁样一至三咁样上噶嘛，我嗰阵时咁教，即系普通话只系波波摩科嗰啲咁样教法咯。 系哦，即系嗰阵时系喺周会嗰度咧就。猛咁教你哋普通话啦，推普啦。 系啊。 吓、 啊，即系嗰阵时佢咧，佢仲要每一次都用三个字时间喺度教普通话嗰阵时咧。 哦。 都大大话话嗰阵时都差唔多，应该系由四年级开始咁样做嘅，应该系。 哦，即系高小开始就做啦，四年级开始。 嗰阵时我仲要系回归之前嘅，回归之前，我讲系谂翻起九。1994 年嗰阵时候，所以你话系咪好重要咧？要将呢个粤语系嘛，即系将佢定为一个香港嘅法定嘅语言系嘛？啲法定咪大家要一齐讲咯。 坦白讲，基本上咧，我哋喺小学我哋讲好自然咁样讲粤语啦，好自然咁样讲啦，我哋冇话成香港就系统俾我知啦。冇话系统性咁样话，粤语佢嘅发音啊，佢嘅由来啊，佢嗰啲即系相对于应该话系要俾学生要知道嗰啲技术性知识啊，嗰啲冇嘅，完全冇啊。 吓， 你一中文就一定系讲粤语噶啦。 吓，唔系咁你咧，依家咧已经唔同晒噶啦，因为嗰啲小学咧，第一就有啲双非嗰啲人啦，系咪？第二有扎新移民咧，咁佢已经形成咗咧一个群体。咁咧，依家分开咗两班人噶啦。咁你讲粤语嗰啲，咪系即系上 YouTube 睇小波子咯。咁睇讲国语嗰啲，系自己同翻自己人倾偈啊，食饭噶啦。有佢哋自己睇自己嗰啲咁嘅嘢噶啦，系啊，睇翻佢嗰啲普通话嗰啲咁嘅 频道咯吓、啊，已经系分开咗噶啦吓，依、家已经唔同以前。 上边我从细代即系几时我哋咁样诶，已经卅几岁嘅人，已经系基本上同细个嗰啲已经系诶冇话沟通安乐咁嘅嘢，即系话诶语言。我应该都大过十几年，我应该唔使十几年，但系六年左右变咗咯啦，应该就会推高化嘅就会 啊， 六年之内， 六年之内会点啊？ 六年之内系会推高化嘅， 我推高化， 咁样做系系啊 吓，喂、啊，你都系粤，你都要练多啲粤语喎，嗱，粤语要多讲系嘛，多用多听吓、啊，记得。 同埋多啲係發布，基本上係應該已經係到我哋呢一代人，即係我哋呢一個歲數嘅人要做推廣啦。我哋應該係 唔係你推廣咧？推廣咧都係要用咧影片或者音頻嘅方式嘅，唔係寫嘅嚇、啊，寫唔到嘅粵語係佢係有嗰啲字。不過呢個我遲啲先解釋啊，冇嘥時間依家，因為已經一點鐘，再講悶寫啊。粵語主要唔係靠寫，粵語咧佢係有字，但係粵語始終主要唔係靠寫。啊，粤语咧，始终系要多讲、多听、多用 嚟啊，传播咯， 系啦，你咧所谓个发布咧，一定系 载体就系中文，文字就系繁体字，呢、 啊、 个系载体嘛。 嗰文字正体字、好啦，喂，咁阿 Jason， 你仲冇咩补充添啊？ 我冇啊，基本上都系讲翻啲背景嘅资料咁样 嘅啫。好，喂，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好，拜拜。好啦，因为咧我时间有限啦，下一位啦，啊。听多个电话，梁国雄建智速电八一九一零四七，喂阿 Esther， 你都系打电话嚟做见证嘅，争你啫。 我以为你打嘅系梁国雄咧。 Hello， 你好。 喂，早晨，点称呼啊？ 我系 Esther。 我就你系，原来系、哎、真系讲曹操，曹操就到啦，Esther。 我頭先咧寫低咗一啲 point 想講嘅，第一咧就係、是、我係2016年7月先支持佢哋嘅，因為覺得好感動。佢哋當時就係話sacrifice 自己啲票就分一半俾慢啲，咁咧因為我本身係新西選民嚟嘅，我就覺得哇咁型嘅咁嘅樣，咁跟住就好即係好串。係啊， 佢嗰陣時好似係喺網上啲人係咁懟個慢票啊，慢票夠票啊，慢票下屆先。 嗱、啊，咁我唔知咧，但我覺得兩個都唔好投啦，大家千祈。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咧，我想講咧，因為我真係 join 過佢哋啲遊行啊、event 啊、捐錢嗰啲嘢嘅。咁、咧，因為佢哋個群組咧，隔一兩日咧就叫人遊行嘅啦，即係唔理係即係係 weekday 啊，定係 weekend 啊，佢唔理啲人翻唔翻工嘅，仲要晨早嗰只。咁咧，我參加過其中一個遊行咧，就好搞笑嘅。當時咧就係、是、南韓。有一個即係嗰啲又係政見嗰啲人咧，就俾人即係好似係坐監定係唔記得咩原因啦。跟住咧，佢就叫咗我哋去南韓大使館喺金鐘嘅，就去即係喺嘈啦。咁咧，跟住咧，佢就當時就要求咧，就話要交一封請願信俾嗰、那個領事啦。咁當然食蕉落曬嚟，唔俾佢上去啦。跟住佢就話咧，叫個食蕉。唔好意思，拎个嗰啲咧烧完嗰蜡烛嗰啲桶出嚟咧，佢烧我封信。 哦，即系烧咗嗰封请愿信。 佢要求啦，咁人哋当然唔睬佢啦，因为嗰一度系 indoor 嘅地方嚟噶嘛。 咁咪俾佢中火咯，系啊。 系嗰时咧已经差唔多 lunch time 噶，佢阻住好多人咯。 系。 同埋咧，佢嗰啲游行基本上咧，我好坦白同你讲，系我个人认为咋吓， 系 沟油噶，即系话游而游噶，系冇意思嘅。老实讲，你香港人，你南韩发生嗰一单嘢，咁你香港一个人你都唔识嘅政党，你系啦，嘥人时间啦。咁好啦，第二样嘢就讲佢派传单啦。 喂，长毛，喂先，喂，话俾长毛听， 系 喂讲 call 翻嗰嘢。嘥时间啦， 嘥时间啦 ，唉， 两百嚟噶咋？ 喂，我哋今集咧播错咗主题曲，你知唔知啊？兴旺陈，因为咧我哋个主题曲咧系应该要播噔噔噔噔噔噔， 系喎，你 帮 我唱嗰首。 喂，阿长毛最尾嗰下，佢噔噔噔变咗打尿阵，屌你系咪啫？你侮辱国歌啊！你小心啲啊，梁国雄，一定举报你啊！ 我以为你播阿肥猫都嘥气俾佢听啲。 唔系佢喂嘥气要播嘛？佢最尾个噔噔噔即系点啫？ 你唔尊重国歌，屌你真系 咁追未立不立法你死紧， 咁 又唔啱喎。喂，你睇多次啊 ，Esther 佢最尾嗰下好好笑噶，系咪有前奏？ 我头先喺街嗰度，即系咁啱收到好卡，咁我已经即刻冲翻屋企啦。 哦，喂，咁唔紧要，你继续讲个派传单啦。 好啦，系啦，派传单先好笑。咁咧，其实每一次派传单咧，就我好坦白讲，啲义工咧系好用心咁样样做嘢嘅，包括我自己在内啦。咁咧，佢咧就次次咧，即系都系即系迟嚟啦。咁跟住咧，有阵时咧，佢都系继续，佢都系用一个即系耶稣咁咩咩摩西红海嗰个咁嘅动作去派传单嘅啫，无论系佢都改过噶。咁咧跟住咧就都唔紧要，都唔紧要。咁咧阿吴文远啊、明啊，或者佢其他嗰一啲即系佢嗰啲staff 咧，就会嗌啦，就话阿长毛仔嗰度，你哋走去同佢握手，影相啦。即系佢系当我自己明星啊！你 佢有冇讲过一句嗱？喂，阿 Esther， 我想向你求证。嗱，佢咧曾經咧有啲益友咧就頂證過咧，即係作工啦嚇，就話佢咧，即係打過上嚟講嘅，其實就話咧去唔知連詩華定咩場合咧，就話你同阿長毛握手啦，不過記得捐錢喎，咁有冇呢啲情況咧？ 我未遇過，真心嘅，因為我成日主動捐錢嘅，係啦，由於我主動捐錢嘅關係，同埋我真係冇， 你已經捐咗啦，因為 係啦，同埋因為我即係我係啦，所以同埋咧就係我冇要求過同佢握手嘅，影相就有。 O K， 同埋即系啦，咁咧即系。 我想问你捐嗱，好啦，喂，我比较八卦啲，我想问你由头到尾啦，即系喺你即系成个人生 lifetime 里边咧，你捐过几多钱俾社民连或者长毛啊？ 我自己系老实讲，我谂系过咗五位数字嘅，因为我每一次系啊，因为我起码都捐五百嘅。我譬如我见到佢哋喺葵芳嗰度咧，好彩我妈听唔到啊，即系譬如佢哋地铁站嗰度咧，见到佢哋摆档啊，觉得佢哋好惨啦，咁我特登行翻去咧，去揿钱入落去嘅。 哇，仲有心喎，大佬， 就算长毛本人唔喺度，我都照入钱嘅，因为我系即系支持佢哋嗰个 spirit 噶。咁當然我覺得自己係戇鳩啦，即係毫無疑問啦。咁我繼續講埋傳單嗰度咧，好快佢咧成日行開水去對食煙噶，即係佢唔理個形象係點樣樣。咁佢咁我哋繼續喺度做嘢，但係佢我哋為佢做嘢喎，你要記住喎。咁但係佢會拍拍下咪行開食煙咯，咁咯。系啦，咁我就觉得好有趣啊，即系我觉得一个佢顾唔顾自己嘅形象咧，而且当时佢系俾人 DQ 紧嘅，我哋仲紧张过去咯，我嘅感觉系，咁好啦，第三样嘢咧就系咧，我觉得咧佢净系中意听自己听，即系中意听一啲佢中意听嘅嘢， 偏听真暗啦呢啲咪偏听啊，佢呢啲系 Esther 系啊。是啊，因为其实呢即我那个群组那里呢，即我之前在社记入了他的群组啦，不过不紧要啦，他们随便remove for on， 我一点都不介意的，因为个电话我都即是即 close 了。那跟住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小圈子选举啦，我知道呢你因为我同你政见不同的，希望你不要介意啦。我 不紧要啊，政见喂 ,Esther 其实政见不同好闲的，真的不紧要的。你继续讲啦。 咁咧，跟住咧，其實咧有好多左膠咧，當時係想胡鬚真相嘅，一係即係點都唔想七七七嘅啦，好坦白講就係、是，或者就係胡官，總之就係唔想七七七。但係咧，我哋發現咧就係話，譬如即係有啲網台主持咧，我唔開名啦，佢哋都覺得好 obvious， 點解阿長毛你哋社民連主打係打阿曾俊華嘅？你唔係應該三個人都打嘅咩？三個人都唔打。他说当时他说给我们听就是说朱凯迪不够听，所以就他自己要出来选。刘小丽够听的嘛，还有慢点够听的嘛，够40岁啦。那为什么他出来选呢？其实你自己想出来选呢？还有当时社民有些人其实是不想这样就是去参加这个小圈子选举，因为其实你都知道我们是左翼，真的会有啲咁嘅心态去参加啲咁嘅小圈子选举，但系佢哋唔中意听咯。 咁即系你曾经反对过，曾经表达过咧，你不满佢选特首嘅吓，但系咧佢又唔听。 我冇表达，其他好多其他人表达，我已经深地淡嘅啦。安乐电话俾你听就系、是，我跟住咧，佢仲加咗一句。因为可能你冇 follow 开佢哋啲嘢啦，仲好添啦吓。佢哋话我个市民唔 息分析喎。即係佢覺得啊，我哋認為上，我哋呢班左膠，即係一部分嘅左膠想親近阿楊嘅左膠，係我哋唔識嘢咯，佢哋先識嘢咯。同埋佢即係佢搞笑地方就係、是我哋選你出嚟，乜唔係你去聆聽我哋講嘢咩？我哋唔識嘢睇啊，咁我哋當初唔應該選你咯，冇過啊，唔係兩百。吓、啊，即系呢样嘢系，你知唔知道？其实咧，佢想去参加小圈子选举呢样嘢咧， 系 令到好多左交心淡，已经唔想再去领政治噶啦。 嗯， 呢样嘢系我好嬲噶。同埋咧，我上次好有趣嘅地方，我 show 咗自己张相出嚟之后咧，点解佢唔复我？佢又唔 PM 我嘅？我等紧佢复我嗰几点啊？好难咩？好难答得系咪啊 ？Esther， 佢又话封到封。 喂，你好有心、哦，你真系咧走去即系柏林嗰度咧出差咧，你都买条烟俾佢。 系啊，我今日真系， 你买啲免税烟。 好笑啊！我讲系。 喂，好啊，讲你喂，分享下嚟听下呢啲八卦嘢。 系买烟个仲好笑啊！咁我本人唔食烟噶嘛，咁啊跟住我见到有中华牌，咁我转机嗰时见到，咁咪买一条饼去食啦。咁跟住咧，点知佢讲咩啊？佢话佢即系啲表情好唔高兴咁样讲啦。佢话我唔食硬盒，佢以后都冇嗌啦。佢话我唔食硬盒噶，我食软盒噶。我心谂点解我点能知啊？ 哦，即系你买啲手信俾佢当月，哇！嗱呢啲咧真系好卵香啦，唉，真系 买埋俾佢俾三月四。 唔系你起码都讲一声多谢啦，即系点都好啊，等你笑笑口接过啊。佢话。你下次唔好买啦，我唔食硬盒噶，我食软盒。 哇，佢多谢冇句，喂，你即系礼节性上，哇，原来咁香嘅，真系话你只爱多一次痛多一次啊，真系，系真系啊 ，Esther， 唔紧要， 好惨啊， 大佬，冇所谓啦，咪即系，唉，唔紧要啦，我觉得即系我唔想其他人即系继续系好似我咁戆鸠啫。咁好啦，跟住咧仲有一点嘅，呢个咧我觉得即系都几影响大家噶。 系， 佢咧咪成日同大家讲话自己就嚟破产嘅，嗱呢个系 open 嘅 information， 因为佢甚至喺自己个 Facebook 度都有讲。 有讲过噶， 系。佢话自己嘅 bank balance 得翻十零廿万。 系。 佢系由2016年定系 ，sorry 2017年4、5月已经开始讲噶啦。咁咧跟住又话自己欠落好多官司数，就话自己就嚟破产。咁跟住我喺度计啦，我真系唔好意思，我职业病啦，我中意计数啦，咁我计一计，咦，而家玩咗差唔多两年，点解仲未破产嘅咧？咁嗰啲官司数仲使唔使搞咧？吓，咁即系咁，佢其实佢条数系点搞法嘅咧？佢其实系咪佢咪呃人咧？吓，又话得十零廿万应该使完噶咯？我有冇讲错啊？ 有，但系佢户口 keep 住成日都有滚存，有十几万噶。 系啦，咁好嘅，我都想喎。 系咪即系？ 跟住佢私数，咁官司数使唔使找咧？我想问。 喂，你真系谂下系咪吓嗱？即系我问你啊 ，Esther， 其实你咧即系对于呢啲嘢有质疑咧，都已经系即系所谓觉醒咗啦。即系对于呢个咁嘅人物嘅崇拜，喂，你有冇质疑过佢嗰个所谓抗争基金？你会唔会觉得佢都好有问题咧？這个抗争基金点解可以？即系完全唔公布嗰啲数字啊，又唔知道有几多少钱啊，又唔知道帮过边个，同埋佢嗰啲官司数其实系咪喺嗰度有一找嘅咧？因为成日话俾人听，即系恐吓自己啲支持者啦吓、啊，就差唔多破产噶啦，要捐钱啊咁，咁啲钱又捐咗去边咧？佢吓， 城区其实系咁噶，因为可能你太多，即系太多益友俾 feedback 你啦。我记得我大概可能三个星期之前咧，我就整一条 link 俾你啦、 嗯， 就系话咧。其實社民連，我唔記得佢幾多年之前咧，就由Limited Company 咧就轉咗做社團啊嘛。 社團係啊係啊。 就為咗避税咧，樣嘢一定係唔想 disclose 咁多即係 information， 即係唔需要申報咁多嘢嘛。我唔知道會唔會其中一個原因咯。 哦，咁絕對係，因為佢唔需要再即係揾人去核數啊各樣噶啦嘛。佢都轉做社團。 係啊，你唔使透過 auditor 嘅話，你大曬嘅，你基本上咩都可以玩曬噶。 是啊，因为他不需要再公布，即是不需要再， 是啊， 哎，很多东西悭返的了，转到社团。 悭返的了，你没办法的了，很多东西都。那好了，最后一点呢，我就想说呢，就是，因为我都不想浪费你时间啦。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呢，我很坦白跟你说呢，我是一定不会是黄毓民先生的支持者的了。以前就是，就是，我都不想继续讲原因啦，总之就是不是啦。 啊，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 長毛點解佢要攻擊嘅時候，佢成日將你同阿黃生拉埋落水呢？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啊，我想兩白明白咧，就係、是、其實我明白點解你咁嬲噶。每一次咧，佢講親阿黃生嘅時候，因為我曾經有人喺我面前講佢是非，即係講阿毛哥是非嘅時候，我都好嬲噶。但我冇收阿毛哥錢嘅，我想講、 啊， 你明唔明啊？支持一個人就係支持一個人噶啦。 啊 即系你喺我面前讲佢，我梗系嬲啦。即系可能佢唔明呢个道理，佢成日用住呢样嘢去 attack 你。咁、 啊、 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咁佢讲你咪好咯。佢点样接？佢如果佢想讲阿黄生嘅嘢，佢应该喺阿黄生嘅节目嘅时候公面上去自卑啊嘛。嘈咩？对住你讲做咩？即系咁开音系咪啊？即系我觉得佢系咪傻噶？我开始觉得就系阿即系阿两白系咪智障啊？即系。我想是我智障先咯，走去支持他 因为他咧就会觉得吓系即系或者郁敏指使我咁样，即系佢会咁样觉得啦。我相信系佢都表达过，佢都表达过无数次啦。喺佢嗰个咁嘅无神论嗰度，咁我亦都讲过好多次就系、是，喂，我哋支持郁敏系嘛，就唔代表系郁敏叫我哋去做乜做乜。大佬，我哋呢啲节目唔通郁敏叫我哋开咁样啱唔啱啊？唔关事噶嘛。 你应该唔会啦。我觉得其实我感觉你嘅性格咧，唔好介意。如果我讲错，希望你唔好 block 我啦、 啊。 我觉得你有少少杂杂地啊， 即 系即系杂男啊杂。因为咧，我相信以你嘅知名度咧，我相信有好多网台会叫过你去开节目啦。第一样嘢啦， 系热狗都叫过啦，我就唔会去嘅。 你唔会去嘅。第二样嘢咧，就系咧，我觉得譬如你书店咧，你都系今年先至用自己嗰个朵去出嘅啫。你以往都系用咩 middle finger 咁啦。咁如果啲好中意，即系点样讲啊？好中意系啊，好似阿毛多嗰啲咧咁要面啊，或者好想啲多啲媒体去采访嘅咧，即系唔会之前咁样用个暗名 middle finger 走去改其他名噶嘛，会用自己个朵噶嘛、 啊。 我觉得你净系系啊，我系旁边我中意讲嘢啊，你冇人可我知道我系我系咁睇我就要 阿 Esther。喂，阿亨，你嗰个定位帮我讲得好噶，佢咪就系话我系一个嘅口痕友咯，我就系口痕友，系嘛？ 我觉得佢讲中晒我嘅心声啦 ，honestly 真系噶。 喂， 我绝对唔系港独人士，但系我觉得神父讲嘢好听，我咪听咯。 喂，我根本上就系一个口痕友啫嘛，我又唔系要从政啊或者乜嘢。喂，唔好搞错，梁国雄唔系每一个评论呢啲嘢嘅人咧。佢个终极目的都系谂住从政啊，去代九万六啊，或者其他呢啲钱嘅。喂，唔好意思啊，我即系一个口痕友吓、啊。 我 feel 到啊， 但系我呢口痕得嚟咧，我又有证据系咪？又讲即系理性球对讲论据，虽然有粗口，又唔代表我唔讲证据噶嘛，大佬。 咁、哦、我都粗口，系啊，我真系好正常冇嘢啊。 喂，包括我头先驳斥阿陈云根嗰啲嘢，喂，我系咪全部都有证有据先？我唔系谩骂噶嘛，大佬，咪净系叫佢食屎含卵。 你都怕俾人？冇错，你都怕俾人告噶嘛？ 吓、啊，喂，咁我都唔系，我又唔惊佢告我。第一，因为佢屌你乜嗰班冚家产咧，全捻部大只讲又唔肯出钱，又孤寒。 系， 但系起码我讲嗰啲系，如果系真确嘅，我亦都诚心诚意相信佢系真确嘅话，咁我点告啫？系咪先？ 系、 啊、我都系要我喂，同埋啊，你要攞啲真凭实据出嚟咧，先至可以说服到人去信服你嗰一套噶，大佬。咁就咁喺度谩骂，叫人食屎含卵。我谂啊，佢嗰啲支持者啊，都唔会即系同意佢啲行径啦。否则阿黄浩明同埋阿吴捻远同埋林兆斌都出咗嚟撑啦。佢哋全部，佢哋有人撑佢咩？嗱 ，Esther， 你睇下佢哋边人撑佢啫？ 偷笑，有隔篱有两个人喺度偷笑啊，好明显。 乜陈？林兆斌嗰啲啊嘛，系嘛？喺度偷笑啊嘛。 我唔知佢叫乜名啦，已经。我阿明啊嗰啲，我当然系知啦。我见到有个人喺度偷笑。 我其实阿亨，你讲得啱噶。喂，呢班咁嘅傍友，大傍友，喂，禁停佢又唔系，喂，禁停佢又唔撚係，又禁唔住，驚住俾阿毛哥屌埋一份，俾阿長毛賊屌埋一份。 啊、 喂，附和佢又唔撚係附和佢，我話屌鳩佢啦，話屌有啲乜附和佢啫。同埋你冇理由附和啲咁樣嘅人噶嘛。嚇，你講啊嚇。 冇意思啊！乜其實咧，我覺得咧，阿梁伯咧，佢不如打上去阿黃差個節目，大家自卑咯。我觉得冇所谓， 我觉得郁敏会不屑同佢会同佢有任何嘅对话咧，啲咁嘅废人冇。 啲咩阿梁国雄有咩含卵啦，叫你含卵啊点啊，含卵含卵啦。佢上次就讲呢啲啫嘛。 阿梁国雄嗰啲咁嘅嘢，系咪边有理论性嘅啫？啊，全部都系讲呢啲废嘢。 哇，好玩啊！其實咧，佢如果佢即係支持水貨客嗰單嘢咧，喺佢即係再補選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攞翻出嚟，好好玩嘅呢單嘢。 搦大家一齊貼去上水 group 嗰度啊，要幫手啊嚇，去上水嗰啲群組啊、粉嶺啊、北區啊、北區友啊嚇，咁啊要大家貼多啲出嚟。 兩次，人哋話兩次嘛， 兩次係兩次啊！我哋 佢自己自爆啊嘛，第一次。 喂，佢自己自爆完一次之後，我同興旺診揾到佢，真係兩次。一次咧就喺呢一個羅湖站度搞嘅。一次就喺政府总部搞的吓、啊、，OK， 嗰阵时政府总部仲未搬啊，仲喺下尼北道啊，唉、哎，真系，屌你全两部机， 好啊， 系，咁啊，真系多谢晒 Esther 你嘅见证啦。喂，你有啲咩嘢嘅呼吁咧？对于依家就系现存咧，仲系留喺社民连支持紧啊梁国雄嗰啲人讲啊。 我好真心咧，对，因为我对阿铭嘅印象几好噶，佢系一个做嘢认真嘅人嚟噶，我系同埋佢学历都唔低噶，即系我知道可能佢哋会好唔高兴啦，我系真心劝阿铭佢即系可以，如果可以嘅话咧，快啲离开脱离呢个人啦，即系佢如果佢继续想从政，我觉得冇问题，但系脱离呢个人啦，佢咁后生，仲有就系咧，佢阿毛哥好， 佢唔会噶啦，佢嗰班友咧， 嗰啲 staff 啦。系 吓、啊，我咪话俾你听，嗰班友唔会脱离噶啦，因为佢哋已经有一种惯性咧，依赖咗同啲人一齐咧依存咧。 阴公 咁咧就会 成个社咩啊？社交圈都 系成个社交圈已经系 embed 咗喺社民链咧，就唔会脱离噶啦吓。放心啊，除非有啲咩利益啊，可以引诱到佢话，即系你脱离啦，加入我党就可以选立法会包你选到咁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咁样去退党，你放心吓，唔短人啊。 同埋咧，我想大家咧以后咧，即系投票咧，睇清楚每一个党佢哋做咗啲乜嘢嘢，每一个人佢哋做咗啲乜嘢嘢，而 sorry 应该讲错啦，系睇每一个人佢哋做咗啲乜嘢嘢，而唔系话诶我系嗰个党啊，或者我支持民主派，或者我支持乜嘢嘢，我就去即系乱选咯。 查下嗰啲往绩，最紧要查下佢做过啲乜，讲过啲乜吓，讲得好啊好。 系啊， 好喂，多谢晒电话，一成 多 谢你见证啊， 买我赢多啲钱。 好，打咁话，好多谢你成功毕业，拜 拜。 啊，好啦，咁我哋咧就 讲起呢个黄浩明，我系谂紧，我其实一直都谂紧长波系咪会咩噶嘛， 即系排第二， 系啊，捧啊呢个矮仔上位啊嘛，点知佢就系揽住个位， 唔使啦，矮仔多计嘛，自己谂啦，真 系，点解阿陈大舅帮拖都搞唔掂？ 唔掂噶啦，佢可能要嗱，依家长毛捧佢都未必掂。屌你咩？佢都已经跌到35,000飞啦。佢下一届如果再跌， 如果佢早一届或者早两届捧呢个矮仔上位，可能就保得住社民联噶啦。 吓、啊，咪你快捻啲灭党啦，社民联！屌你系咪真系仲喺度牙住嗰个位？咪仲有咧，佢话咧啲人退党咧，我话俾你听唔会退党噶。即系接待如啊，许志峰佢都唔会退党嘅，啲人唔会退党，一退党佢咩都冇噶啦，啲人冇咗党咧，佢冇咗价值噶。啊， 喂，大佬，咁成个交友圈喺度攞有冇得食？ 唔系佢嗰包括嗰啲金钱利益啊，佢屌你咩份工啊，佢嗰、那个喂大佬佢从政，即系政棍都系一个 career 嚟噶嘛，大佬佢退捻咗咁佢去边啊？咪变咗无主孤魂？佢唔会退噶呢啲人系，所以即系当然大家会依然系会呼吁佢系。退党啊！但我系唔会嘥气叫佢退党，因为呢啲人包括许志峰又好，黄浩明又好，喂，佢根本上无论佢社交圈子啊，或者佢嗰、那个金钱收入啊，各样啊，喂，佢都系好依靠个党，冇咗党佢冇价值噶。呢啲人系佢嗰个人嘅价值唔系建基于喺佢自己本身身上噶嘛？屌你咪佢都系喂阿陈、啊、大舅捧佢都系因为佢系社民联嘅人啫，咪如果佢唔捻系社民联嘅。咁啊，陈大舅都唔会排第二啦，当然佢最后都系输捻咗啦，系咪？啊，咁所以佢点会唔继续留喺社民联接班人啫？就喂，如果佢退捻咗党，咁下个就可能 唔捻远， 系咯？咁佢得翻条帽，喂，可能系唔捻远排第一，长毛排第二，虽然都系会输，咁但系屌你乜？佢系即系起码佢嚟立法会，即系嗰个即系所谓半只脚插入去，但系插唔捻到嗰只啊嘛，吓一步之遥咯，佢下次都系会。 永续一步之遥啊！ 吓，即系等于呢个废土咁咯，冇所谓嘅。但系废土都做过区议员， 三个都系咁啊！ 废土都做过区议员，做过竹园嘅，即系竹园。 俾人抢紧咗位啊！竹园班， 因为佢太懒惰啊嘛，懒惰啊！你知唔知咩叫懒惰啊？ 成日上网， 即系成日上网咧，打飞机，叫嗰啲许志恩啊，叫呢一个咩啊？佢老公田方泽啊，喺高登度迫害我，以为咧又闹我。话俾你听啊，今日点解我可以作为一个口痕友？ 系可以面对你咁多呢咁嘅网络攻击啊咩咁啊，觉得冇问题。但多谢你呢啲许志恩帮我锻炼嗰个 EQ 啦，多谢你田方泽当年咧喺呢一个嘅高登咧开啲分身嚟屌我啦， 上梁山啊！ 你咩年初七啊？屌你咩初七人日又喺度嚟出 post 啊？吓、啊、红色大字又话炸你个春袋咩嗰啲？诶、哎，多谢你哋，我话俾你听，我今日练到咧，屌你咩面对你班咁嘅卵人都唔惊咧。喂，本身我嗰阵时可以缩噶，我一退咪冇事咯。你咪屌你咪冇嘢噶。呢、這个人喂，无敌神区一个网名嚟啫嘛，只系一个网路嘅，即系一个 identity 嚟啫嘛。咁但系屌你咪，我又唔卵你知噶啦，我好好胜嘅，我人系你识我咁耐，你知噶啦。我唔输得啊嘛，系嘛？我唔输得，我咪要屌你，我咪赢翻你咯，好简单。 我想知咩叫炸你嘅春袋，我 好兴噶。嗰时又话要落我降头啊，炸我春袋。所以呢啲 落你降头，我知道。 十几即系十年前，一高登已经有噶啦。唉，嗰时又话要炸我春袋啊，屌你咪几廿样嘢啦，已经啊，又要将我落油锅啊咩？喂，你咪继续讲咯，你可以继续喺度嚟抹黑我咩？即系小老保嗰啲又不在话下啦，开晒真名，红色粗体大字，系咪？唔惊噶，依家我系你冇用噶，所以热狗用翻嗰啲招式对我，唉，学阿长毛话斋晒气啦。我咁多年前啊，已经高登啊，面对过一次噶啦呢啲嘢，只不过系当阵时我叫人唔好捻投啊陶君衡啫嘛，喺高登嗰度啊，叫人唔好投陶君衡就得罪咗佢哋啦。OK， 所以我面对呢啲嘢，屌你老母，我点会即系？当然嗰阵时你就。就变咗我嗰个嘅诉苦专员啦，咁我打俾你倾啦，系咪？但系依家我都冇打。 凌晨五点、啊。 咁但系依家我都即系俾热狗闹啊，我都冇凌晨五点钟打电话俾你啦。因为屌啦，因为已经十年前都经历过一次噶啦呢啲嘢，其实经历过好多次噶，系 persistent 啊，嗰啲叫持续性地去搞我嘅。我惊咩啫？仲系咪啊？一系嗱，我得两个方法嘅啫，一系就缩，一系继续。你继续咧，你就要俾佢继续闹啦。咁啊，继续闹咯，系咪先？ 同埋佢哋即系发现到佢即系鸠闹嘅啫嘛。 系啊，喂，当我搬一啲真系有证据、有道理嘅出嚟讲嘅时候，你都唔捻搏噶，系咪先？你都系谩骂我啫嘛，你都系要整死我啊， 系咪？即系叫你含卵啫嘛，定系？ 系唔系？佢十几年前高登都系闹嗰啲无谓嘢噶啦，全部都系即系好捻无聊噶，闹你嗰啲又系全部粗口啊、屌老母啊。咁你有冇啲即系真嘢可以拎到出嚟闹我？系咩嘅啫？你冇嘛？比如话我讲错啲乜，你咪大家喂拎个论点出嚟讲咯。比如话喂，其实粤语唔系咁嘅，系咪？你唔识嘢，咪大家拎出嚟讲咯，系嘛？或者喂，你对于某啲事件嘅睇法，喂，我认为唔系咁，我认为西铁真系大白象啊，应该起五卡就够，你咪讲咯，屌你！即系大家拎呢啲咁嘅论点出嚟讲啊嘛，唔系叫人收皮食屎含卵，系嘛？隐形人啊，现身啊，嗰啲冇意思噶嘛，系你，但系你作写文联就系十几年以嚟都系咁卵无聊嘛。啊！咁我使乜惊啫？一系我缩，我既然当初拣咗唔缩，我依家仲点会缩啫？啊！亦都唔好谂住我系要参选，唔好意思啊！我都因为依家批评你，亦都唔系因为私怨，对唔住啊！冇咩私怨嘅，已经系大家都系倾紧嗰件事去讲啫嘛啊！不过你陈士齐夹硬嚼我，我梗系闹翻你噶啦，咁好简单啫嘛！你话我收共产党钱啊，话我。即系如果唔出够某一个 quota 嘅 post 去攻击刘小玲，又会俾人打啰柚。你讲啲咁嘅嘢，我屌你咁，我唔捻反击啊！呢啲唔系私怨嚟，大佬你开我名讲一啲失实嘅指控，我驳斥翻你，系咪？你唔可以乜嘢都话，呢条友搞私怨嘅，唔好意思啊，唔系啊，反驳翻你嗰个失实言论嘅。我又冇钱告诽谤啦，系咪？啊，但我有个平台，你吹账咩？啊！啊，就系咁啦， 就系咁咯， 系啊，我讲翻俾大家听，我嗰个心路历程，点解我唔惊嘛？ 有啲人讲九啊几次啦，你开台 唔系啊？有啲人仲系觉得喂，你条友屌你咩？俾人闹捻到又小老母啊，吓、啊、又即系要恐吓你啊咩？你都唔捻缩，你一系收咗钱嘅啫，一系想竞选嘅啫，唔系啊？话俾你听。 咁咪即系啲长毛剧先会咁，先成日话人想选咧，选乜鬼啊？ 呢啲就多谢你哋嗰啲左交啊，嗰啲垃圾啊，十年前将我嗰个嘅情绪智商不停咁样去锻炼啦，啊锻炼到我已经对于呢啲嘢系免疫啦，系嘛？就系咁啊！当然我都会激气，屌你乜？如果唔系你陈志齐闹我咧，我都唔会，所以唔好惹我啦。最好就系讲完啦，冇捻讲我咯，就系冇讲啫。你冇嘢好讲啊？对于一个我嚟讲，我就系一市民，唔好意思。唔系我喺度跳啊，大佬！ 喂，无论我个节目咧有几人听到，我依然系一市民啊嘛，大佬，呢样嘢冇变过噶嘛，我系冇公职身份噶嘛，依家系即系曾经以前选过个烂鬼校董，但系我依家系冇公职身份噶嘛，咁唔系一市民系咩？唔好话我弹出弹入，我系冇弹出弹入过，系嘛？由头到尾都系一个身份，但系你梁国雄又唔同啦，啊！就系咁啊！你需唔使惊住我受到，我会威胁到你，屌你老母！我唔捻会参选嘅，咁多嘢。不过我会呼吁啲益友一齐帮你去拉票，屌你老味！真系就咁多啦。屌你唔捻使叫我出嚟参选啊！咩咩乜乜啦，嘥气啦！梁国雄讲埋呢啲咪谂住咩激将法啊？白痴啦！你唔好呢啲嘢，屌你老味！你真系社民连玩咗十年啦，想玩我有咩用啫？依家田方宅咁死捻咗边啦，又死捻咗教协啦，系嘛？ 即系许志恩都唔见咗啦， 唔见咗啦，出完本烂鬼书，许志恩，屌你老味， 咁咩？ 帮我开个 page， 帮我开个 page， 马蚀唔蚀到扑街呢个又唔知啊。但我净系知道咧，阿陈秀慧咧就抽起咗佢节目，粗暴干预一个编辑自主，呢热血时报。嗰集就冇捻咗，就急召呢、這个 你又贴翻出嚟啊嘛！ 急召呢个中院门咧回巢啊，就做直播。 嗰阵时佢未知呢个就系嗰个网上嗰个人咧， 因为佢未 OK， 因为佢未 佢系咁话咩嘛，叫啲听众要双手摆翻喺台啊嘛。 佢自己讲噶，呢个边个讲噶？ 即系佢出个 post 嗰阵讲噶。 嗱、呢个许志恩咧就要多谢你。点解？因为你通水，唔系你通水我听话。喂，许志恩上呢个节目，话我即刻个字通知热狗。喂，热狗呢度有成日喺上网嗰度闹你惊血狗喎，大佬。因为上网呢啲人咪冇原则咯，冇原则啊。所以有一个 page， 你都闹咗佢咁耐，你上去又唔系买得多书，你上去把鬼咩？ 唔系有一个 page 咧叫传媒 secrets 就话即系屈我啦，话我揾苹果，我唔会揾你主流传媒嘅，唔好意思。 同埋苹果。仲系主流嘅， 屌你谂乜用下脑都知，苹果日报系唔会登你长毛嗰啲负面新闻咧，同埋我系唔会靠你主流传媒讲捻完，喂，使乜靠你主流传媒啫？屌你乜仲话，哎呀，我哋要靠咩？呢啲系陈云根嗰啲，屌你乜妖言惑众嗰啲伎俩嚟嘅， 庄元生就靠啫。 喂，热狗嗰啲成日又话要建立一新媒体，屌你老味，跟住陈云根，哎，唔系我哋要靠外媒嘥气。喂，学头先 Esther 话斋，三九唔识七，你去南韩大使馆个示威把捻，外国人唔会捻会理你嘅。睇完就 note 知道了，唔会走啊！唔通嗱，你估好似韩龙咁，即系搭飞机过嚟帮你示威啊？嗱，呢啲废人嚟噶，跟住咧又话要靠主流媒体宣扬理念，冇用啦，已经系主流媒体唔会报道你哋嗰啲理念嘅，我不嬲都唔靠你主流媒体，我自己搞一个喺个网嗰度，有冇人听一回事？ 唔丑化你都算好啦。 系啊，喂，成功失败一回事，起码我做过嘛，系咪先？大家都要一路咁去做，咪使乜靠你主流媒体啫？我从来唔捻靠你主流媒体㗎啦。你苹果部好捻劲咩？劲你嗰个一周刊唔会执笠啦。你咩一样要开 Facebook Live 系咪先？咁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啫，你都系用同一个社交媒体嘅平台啫，系咪先？唔好再喺度分咩巴巴闭闭系嘛？唔会靠你㗎，我系唔好意思啊，屌你老尾啫！我想我呢啲有以前嗰啲咁嘅城大有啲人唔好讲佢名啊，喺度话咩？喂，我唔会同你争啊！你中意去嗰啲咁嘅主流媒体度接受采访，你咪去咯。我唔会同你争啊，系真系。我最紧要嗰件事系成功，系咪？成功就得噶啦！屌你乜啫，一定要赢。如果我参与咗落去，如果唔系咧，冇我参与就关我卵事啦，系咪先？即系咁啊嘛，咩主流媒体啫？主流媒体靠得住就唔使有新媒体啦。咁你唔继续睇 TVB 系咪先？主咩流媒体啊？我从来唔靠呢样嘢。 你讲嗰啲嘢咧，热狗系做晒嘅，即系苹果日报啊 ，TVB。 但系佢哋不嬲都系话要搞一个新媒体运动嘅，结果佢哋因为点解搞到失败呢？本身新媒体运动咧就唔系一样衰嘢嚟。嗱，我哋又唔会因为热狗搞新媒体运动就觉得新媒体咧都系沟流流。新媒体本身是一样好嘢嚟嘅，但系热狗咧就建筑喺一个浮台之上，喺度自欺欺人。你建筑喺一个方言之上，你嗰真系方舟啦，方言嘅方，讲大话嗰个言字边嗰个方。喂，大佬啊，你唔能够喺度嚟呃人，你话你自己个万人台，然之后喺度虚张声势噶嘛？你慢慢喺度嚟，即系你要逐少逐少建立噶嘛？啱唔啱啊？好似我哋咁，喂，我哋都经历过一个即系所谓嘅高峰噶，喺2016年嘅选举嘅时候，系嘛？ 我哋真係试过一万人啊 ,reach 到最嗰阵时一少少万二人添啊，嗰阵时你记唔记得9月4号。咁但係喂去到依家咁样我哋二千零人听啦 ,pit 嗰阵时係。咁唔通我哋又话哇呢、這个少咗咁多喎唔做啦，唔通唔做啊，喂 ,TVB 做节目播劇集都唔会下下大长今咁五十点啦，啱唔啱啊，咁佢十零点佢照做，当然佢一个商业机构我哋唔系。咁但我哋会照做㗎嘛，啱唔啱啊，咁大家继续囉，睇下边个斗长命啦，系咪先，冇所谓㗎。啊我又有个平台我又会继续讲系咪，大家想听又继续听，一阵我睇下先，我讲粤语嗰啲嘢，即係一阵睇返益友嘅留言系有冇兴趣，有兴趣下集继续，冇兴趣就唔讲。喂我不嬲都系咁㗎，有兴趣先至讲，唔好监人听㗎嘛，呢啲系。啊大把嘢讲啊，关于粤语咁听陈云根老点，屌你咪陈云根就冇做过相关嘅即係学术研究係咪，晒够起即係花千树写你嗰啲咁嘅香港大零二啦，唔该。写你嗰啲咩讲咩 花千树都唔帮佢出嚟而家唔系咩， 系咩 返粤语时报出啦。 咩圣言出版社嘛依家。 唔系佢自己开㗎嘛，唔系咩。 咪系佢计佢自己开啦，边个会帮佢出啫？挑你老尾，成日讲到自己政治迫害俾人，屌你老尾！真系我真系好卵犀利，觉得佢喂一个人嘅懒惰包装成为政治迫害，而家仲有一班傻仔真系信佢。你嗰啲叫政治迫害咩？嗱，好简单啫。你如果当阵时咧，屌你话年年都有好多嘅学术即系论文去即系写出嚟啊，又有啲期刊登咗啊，跟住都照炒你，咁我冇嘢讲啊，系咪？我口痕有，我都系睇证据嘅啫。屌你老母，一篇都冇，冚家产。咁你嗰几年都做乜撚嘢啫？一篇都冇啊，做咁多年。其实系有一篇嘅，就一千零一篇系有一篇嘅。唔好话我话我咩咩，系有一篇有一篇有一篇。 正常几多年？ 正常会做几年得一篇咯，屌冚家产。跟住佢嗰啲，唔系你睇翻佢嗰个网啦，佢岭南大学有个网友写嘅，跟住话佢嗰啲咁嘅著作咧，佢系将佢花千树啊嗰啲咩中文解读啊，香港经济即系经济日报出版社嗰啲，喂佢都拎晒出嚟嗰度，屌你唔好戆鸠啦！咁如果系咁啊，话应该请阿金融啊、查良勇啊去做中文系教授啦，佢嗰啲咁嘅系嘛咩射白鹿啊吓，佢嗰个有两个对联噶嘛。佢写咗十四部小说吓，咩仙说咩射白鹿啊，有个对联噶十四字噶，我唔记得啦吓。咁、啊、如果系咁话，佢咧仲唔系学术专著呢十四本？第一咩侠客行啊乜嘢黐根嘅，应该请佢啦，点会请你啫？咁都得发瘟啊！真系好啦，咁我哋系咪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啊？ 差唔多咗好耐啦， 差唔多好耐咁好啦，1点34分啦。咁今晚就多谢各位益友收听，尤其是多谢即系除咗 YouTube 嘅益友，就 Facebook 嘅益友都多谢大家嘅，真系。咁 YouTube 嗰边慢慢一路升啦，睇下几时可以突破到1000人啦。我哋慢慢嚟啦，呢啲嘢就，但系迟早都要即系喺嗰边会要建立嘅，因为咧 YouTube 咧佢嗰个平台咧就比较均真啲，佢系会弹嗰个通知俾啲益友嘅。 啊， 咁但係 Facebook 呢就曳啲，屌你咪成日挂住收钱咪住喺白格，真係咪你收钱都唔緊要，我係冇一个渠道 做好啲。 我想讲呢，我哋因为呢啲即係个人嘅 Facebook 呢，你想俾钱都冇机会㗎，佢係焗你转 page， 然之后喺个 page 嗰度俾钱去买 reach， 去即係 reach 到即係接触到唔同嘅人，即係我哋呢啲个人嘅 Facebook 呢係你想俾钱都冇渠道㗎，咁先死。所以好靠大家嗰啲 like 啊、comment、share， 真係好感激大家呢样嘢，係啊。咁 YouTube 方面希望慢慢增长啦，係咪吓吓 ？Tips， 唉， 即系唔会有动噶啦。 整啲十零蚊俾嗱，都系听日咧皇太后杯，我都系时事精彩啦，都系拣系咪？你要即系你逼到我埋墙角呢个咩 HK 高丹 Y 啊？唔知边个嚟嘅？唉，你咁样问我。时时精彩啦！你都讲听日最稳阵嘅头场咧，我都唔敢讲，因为阿摩嗰啲新马，喂，上次赢六个半马位呢一只咩回力之城啊？喂，但系你嗰个合冲共济、啊，上次咧嗱出闸嗰阵时乒乒乓乓嘅，仲有会唔会走个样？嗱、這個、呢个咧，如果你话称边只稳阵，我觉得会时时精彩稳阵啲吓，因为有只 英雄133磅啊，孭咗顶磅。咁啊，大家睇下咯。其他嗰啲，如果仲要你即系逼我讲嘅，就美翔嗰只志同道合啦，系咪？上次输得好唔稳底嘅，真系屌你，系咪？今次睇下保中啦，系嘛？嗱，都系呢两只啦。你问我就不都死噶啦，屌你！一阵间啲益友就话：，诶、欸，你登死啲大热门， 又做咗神灯啊！你 啊，咁如果做到神灯，都系一个参考嘅指标嚟嘅，系。咁但系我又唔会无耻嘅，大佬。我系真系即系都系信呢两只多啲。头场汇力之城睇啦，嗰场就我唔系好建议买啦。如果十零蚊就上次有翻咁嘅赔率，我觉得即系你搏下都无妨。咁样呢，今次即系大摩有即系近季有冇啲新马赛啊，可以连赢两次咧？咁样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嗰啲数据。当然数据攞嚟破嘅，咁佢三冠打比三冠佢赢咗啦，咁样吓。就咁啦吓，好啦，咁啊，我哋真系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唱埋嗰歌先。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好，拜拜。